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星期二的早上气温骤降，大家保重身体，祝我拍档快点好翻。我是小张张， 希望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我是有少少喉咙痛的瑞仔。 好啱啊，正所谓同病相怜，祸不单行，通常有一个不舒服就有第二个不舒服。瑞瑞你是什么喉咙不舒服？我是鼻子不舒服。我 想 我昨日打黑痴，一路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到三点几。 恭喜你啊，都知有得瞓啊。 喂，但我想我有个问题啫，例如你话呢，食某一啲嘅感冒药啦，或者係冲药系会令你容易瞓觉㗎嘛，你有冇尝试啊？即係即係。 因为你系以为自己被敏感嘛，系咪？ 因为呢好搞笑啊。昨日个温度咪已经跌咗几度嘅、 啊， 今日又再跌几度 嘅、啊。 我每次有个温度骤降咧、我个鼻就系咁样噶啦。咁、但我呢排咧已经好叻仔噶啦，又食呢个风 胶， 又食呢个虫草， 但系冇食橙， 搞我唔掂。系啦、啊，但系就冇食橙，可能食少咗啲维他命 C。 你琴日咪送咗个橙俾你咯？ 系啊， 你有拒绝？ 冇错， 哇，个橙好好食啊， 超好味啊！ 超好味啊！ 介绍翻先，我系小人嘅。 我是陈依强， 依咩啊？ 拍个麦，拍个麦，拍个麦。 点啊？系咪系咪有病？系咪有气啊？ 医师，两位咩事啊？医师，你都咳紧啊？医师吓，冇事啊嘛。OK， 得。 个精神健康， 冇错咧。三小时节目马上开始，各位朋友听紧《风骚快人》，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不过呢个曼儿都系流流地噶啦，希望佢快啲走啦吓。早上十点十六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话俾你听，今日天气显著较凉啊，温度跌咗好多度啦，多云间中有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仍然间中有雨，天气比较凉，星期四风势和缓啊。本周后期天色会明朗翻，气温又会回升咯。咁样天气又上又落嘅时候，梗系容易病啦。保重身体，做一个风骚健康快活人。三小时节目，十点到晏昼一点。 总可走到什么？失落。 分钟可找到什么失落，谈一分钟的天气，一分钟可讲到什么失落，谈一分钟的恋爱，一分钟可找到什么失落，谈一分钟。 今日有呢个树窿，树窿咧，让到阿窿，同埋一阵间会有 Bilibili 吓，喺我哋嘅时间出现嘅。咁、头先讲到咧，阿小羊羊咧，琴晚系三点几啦，后来又能唔能够终于入睡啊？ 入睡，同埋咧，我一入睡之后一擘大眼咧，就今朝早起身啦，八点几啦， 好瞓啊， 好啊， 好 啊， 系啊，好好咁样瞓咗。 我都唔记得咗琴晚发咗咩梦添啊？ 唔记得咗啊，发梦啊？ 系啊，仲谂住今日请教专家啊嘛？ 系啊，今日我哋亦都系讲发梦、焦虑嘅梦啊。 系咯， 系啊， 冇错。 冇错。 上次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荣格咧，对于呢个发梦嘅时候同埋心理嘅一啲嘅分析啦。咁今日咧会讲嘅另外一个再耐少少嘅，系啦，就讲紧呢个弗洛伊德啦。 哦，冇错。 梦的解释。 讲到呢个发梦咧、瞓觉咧，今日想问下大家讲下发梦瞓觉。呢一樣嘢，你估咧人咧可以幾耐唔瞓覺啦？ 我嗱，我睇到一個好似世界健力士世界大全紀錄，我記得啊，好似十一日冇瞓覺。 叻仔就係十一日，不過咧呢個係1986年一個第一個紀錄，後來咧過咗好多年之後咧，有人係打破咗十八日瞓，不過你頭先講十一日嗰個咧係真係有監測住嘅，有醫生監測住。而後來嗰個話十八日嗰個咧係冇有人監測住，即係佢自己報。咁所以咧，大家都以十一日為一個最高紀錄。同埋咧，亦都有人做過實驗咧，用老鼠喎，好慘啊！咁咧就當佢一眼瞓咧，就轉個碌，咪係轉個碌啊！等佢要不停跑嗰啲倉鼠碌咧。两个礼拜后咧， 死咗， 系啊，过劳死。 咁所以咧，专家话原来咧唔瞓觉咧，可能咧对身体影响咧系仲大过唔食。 唔使讲系嘛？ 唔系啊， 我一路听你讲，我就火都嚟埋，真系。 牺牲咗有可爱嘅仓鼠仔。 冇错啦，呢啲使咩嚟做啫？ 我谂住悼念佢，你又喺度。 我喺度讲 嘅，系我唔啱，我唔啱。我想问大家。有一個朋友咧，嗰時咧喺電視台做導演嘅，有一日同佢傾開偈，我話：咦，你好殘喎咁樣。啊，係啊，我七日冇瞓過。其實咧，做好多娛樂行業嘅人咧，嗱，其實佢唔係冇瞓，佢係冇喺床上面瞓。我唔知呢啲算唔算瞓覺？你哋都試過噶啦。譬如話化緊妝啊，坐緊車去location 啊，等等嘅時候咧，等緊埋位咧，呢啲就係演員或者一啲叫做做呢行嘅朋友咧，瞓覺時候。 嗱、你而家就係過緊呢啲咁嘅生活。 有冇過過呢啲生活？ 我有過過呢啲生活，但我而家唔係過緊呢啲生活，因為我都點講咧？有時咧，即係手背又係肉，掌心又係肉，就係咩咧？你瞓得多覺，即係證明你嗰排冇公開啦。但係你瞓得少覺，即係證明你嗰排有公開咯。咁我試過咧，我嗰時翻內地拍嘢咧，我記得嗰時拍古裝嘅，最長試過就29.5个钟头冇瞓過覺。咁但係 日領到啦， 係啦，日領到啦。咁就做啲咩咧？瞓唔到覺，你就係咁不停食嘢咯，保住自己 energy。咁但係一有啲時間，可能大家放飯嘅時候咧，咁我就即刻爬，爬完之後咧就即刻瞓喺地下啫。係啦，揾嗰啲咧，我哋叫咩？咪有少少反光板嘅，有時咪打板嗰啲，嗰啲發泡膠冇錯，就擺喺地下。咁之後就同其他啲醫員一齊瞓喺個發泡膠板度咯。 好中意呢啲咁嘅感覺㗎，係 啊， 係你同人嘅感覺係咪 啊？ 係啊，因為你覺得係同佢捱緊。 系啊， 老嚟 咧 就 嗰個情懷，冇錯，嗰個情懷係好開心 嘅。同埋覺得呢個就係劇組嘅生活咯。係 啦， 冇錯， 我真係拍緊 嘢。咁你嗰陣時最耐試過幾多冇瞓覺？ 其實我冇乜點樣去統計，但係咧，其實嗰陣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嘅，所謂叫做就係0630。0630嘅意思嘅就係話朝頭早嘅六點去到第二日嘅六點，跟住佢就再加多唔知係即係個時間咧，咁就係0630啦。即係你用30嚟去減呢個24啦。即係再開多個6个钟头，點解會係咁樣講咧？就所謂叫做嘅就係外景接廠景啦。通常咧你都會係咁樣嘅，好多時間咧就會係拍咗啲外景先，又或者嘅就係如果係嗰日好天嘅話咧，就會出咗去外景先。係 啊， 拍完外景之後未完工，你未翻屋企㗎，你仲要翻去嘅話咧，就要拍廠景。咁通常嗰啲就係為咗乜嘢咧？見黑死就見黑死。到我哋要拍到嘅就係話黃昏嘅時候咧，當你黑。出面你要拍外景嘅話咧，就啲光唔練啦，所以咧你就會翻去拍 闖 景啦，就會係咁樣咯，跟住咁樣輪迴咯，係啊，同埋我覺得最慘嘅話咧，就係你每一個場景你拍完之後，你翻到去嘅話咧，你換咗件衫，佢只會話大約話俾你聽嘅就係第幾場。 跟住你大概係做啲咩嘢？咁跟住咧，你就要練衫啦，你要練翻個妝啦，你要練翻個氣啦， 練翻個樣啦， 練翻個樣啦。我覺得呢一個又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唔單止係體力嘅挑戰。仲有好多各方面嘅嘢，你都要兼顾到咯，系啦，你先至系为之一个好嘅演员。 我觉得个样咧系最难兼顾，因为咧我有嗱阿鸳鸳都有见证过噶、 嗯， 我有瞓觉同埋冇瞓觉咧系两个样嚟嘅，真系， 系 即刻会变。 呢、這个冇得讲噶，唔系净系你嘅问题，我谂人都系咁样，即系你里边系虚，你化翻出嚟呢个人咧，你就系弱啲。同埋有一样嘢，我真系好佩服你做演员，点解咧？因为佢人个记性会越嚟越差嘅，即系如果你唔够瞓咧，记性会差啦，甚至会出现幻觉啦等等。唔好講幻覺先，你做演員咧，第一樣嘢咩？記台詞啊嘛，係、嗯、嘛？咁我記得有一次嗰時候喺電視台做導播，做呢個副編導嘅時候咧，有一個演員佢就話：你哋好啦，大家都捱眼瞓，但係你哋咧幾殘都得。我咧上鏡一殘咧就好肉酸，同埋你哋唔使記台詞，我仲要記台詞。咁我諗係，即係你幕前咧有另外一種嘅苦處，就係你要見人，所以你唔夠瞓嘅時候咧，好似阿小楊話齋，人睇到你個樣有幾殘嘅，同埋你仲要記住嗰啲台詞，要發揮有入感。入戏啊，嗰啲咁，哇，真系好犀利， 系啊，即系逼自己咯、嗯。但我觉得有个位系最难顶系咩咧？因为演员咧，即系譬如李丽蕊拍女主角咁样，咁一定系李丽蕊个甩头咁样噶嘛、 嗯。 但系你譬如揸机嗰啲 camman 啊、灯光啊，我试过翻内地拍咧，又系可能个 budget 多啲啦。佢哋可以有两批人嘅、 嗯， 即系可能今日就系 A 组去做嘢，听日就 B 组去做。 佢同一日 有 休息 系嘛？ 系啊，剧组即系幕后嘅人员，佢哋会轮流 shift，、 嗯、但系。 做幕前就一定是那個人去做飯咯， 冇錯，仲要大頭大頭大頭影住你，係眼瞓就睇曬。阿馬老師咧，馬老師你都係電視台做曾經嚇， 你有冇試過 頭頭嚟過？ 你有冇試過？ 電視台我就冇捱過、 嗯， 自己出去做廣、 哦啊、 廣告公司咧、 嗯， 就四日冇瞓、 嗯， 連續冇瞓，因為趕一本書仔。 快差都冇， 冇嗰陣時因為好興嗰啲咧，譬如話九月份。就出一本攝住落啲雜誌嘅一本商場嘅櫃刊、 嗯、 啊，有啲咩 購物嘅 係 咪啊？ 係啦， 購物 衫啊、化妝一類、 嗯、 餐飲一類、男士運動裝咁樣。趕咗本嘢真係四日冇瞓覺，好痛苦。 係、嗯， 但係嗰陣時有冇感覺㗎？即係後生咁樣四日唔瞓覺。 你嗰陣時幾多歲啊？ 嗰陣時九幾年， 廿零歲啦， 我唔知啊，九幾 年 你幾多歲？ 卅幾啦。但係都 OK 嘅嗰陣時， 係三十幾歲都仲捱得嘅。 係啊， 你 會覺得嗯捱係好贏 好贏好贏， 係啊， 好正嘅一件事。 咁你即係七八十歲先捱咩？係 啊，所以我咪就頭先阿楊楊講嘅嗰啲咧，喺街邊嗰度咧瞓喺個榻榻米度啦， 好 似踎喺街度食飯啦。 係啊， 我覺得係好有 趣嘅，經歷過啊， 係好 正嘅。古時裝衫， 古裝時裝衫，跟住去 Seven Eleven 買薯條，即係你係好正。係 呢行嘅，獨有嘅一種享受，係啊， 即係呢種。是做演藝的一種樂趣，又是痛苦嚟， 冇錯， 好開心 啊！ 係，但係咁講，如果你中意做呢行，其實我都享受為咗拍戲唔瞓覺嘅、 嗯。 但係我想我平時咧，即係我由大學開始到我而家，我係甚少通宵捱夜嘅，因為我係唔捱得夜嘅、 嗯。 我試過大學嗰陣時，咪有啲叫 O cam 啦，即係嗰啲迎新營啦。咁、 嗯、 我哋有啲叫早爸早媽啲同學仔咧，就喂，我哋今晚完咗食完宵夜咧，我哋兩點鐘大家一齊沖完涼，凌晨、 嗯、 去下邊個邊個間房度玩啦。我話可以可以，你俾我翻去瞓十分鐘先，一恰恰到第二朝，之後全部人嬲咗我。你話過嚟嘅，但我真係搞唔到，我一定要瞓覺嗰啲人嚟。 係咩？你唔係話瞓夠嘥時間咩？你整 係嘥時間，所以咪覺得嘥。時間咯，但因為我一定要瞓，我唔可以唔瞓嘅。 啊哈，你咪好矛盾啊！ 係啦，嗰啲日子係真係唔願瞓。 因為你覺得你瞓覺嘅話，其實你必須要瞓覺啊嘛。 但係我就覺得瞓覺係嘥時間。 係咯，瞓覺係嘥時間，所以你就唔瞓，但你又需要瞓啊嘛，係咯。 你飲咖啡咯。 唔係啊，我覺得其實佢真係需要瞓覺。佢嗰啲什麼咧，鼻敏感也好，又或者嗰啲總合總面也好，其實全部都係因為休息唔夠。 係啦， 但係如果休息夠嘅話咧，佢係哥哥；休息唔夠嘅話，佢就係弟弟。 婆婆，係婆婆， 仲要搞搞震啊，發脾氣啊， 咪就係咯。 喂，你講咩啊？我今日都唔夠瞓啊！你小心啲講嘢啊！你講咩啊？嚇！你過嚟，馬老師過嚟。 我哋已經唔敢掂我位噶啦！你今日真係有啲嘢，我覺得。 佢有啲嘢。 佢有啲嘢。 做咩事？馬老師講。 整翻佢，整翻佢。 講。 身體健康，最緊要夠瞓啊！大家休息好啲，做個風騷快活人啊！ Melody Dream 我哋10:29，听紧风骚快活人，一路街边上到仍然悬挂20度 A 温嘅啫，相对湿度81%。10:30新闻报告即刻送上，听完新闻之后继续翻嚟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47人组织及参与35家计划，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31人认罪，14人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2人原审裁定罪名不成立。案件今日由3个国安法指定法官判刑。首被告戴耀廷判囚10年，重返证人欧诺轩判囚6年9个月。天文台话，受东北季候风同埋同热带气旋蔓延相关嘅雨带影响，本港今朝天气显著较凉。截至上昼10点，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9.4度，系今年入秋以嚟嘅最低纪录。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来香港出席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他在主题演讲说，期望香港继续紧紧把握宝贵的发展关键期，传承发扬狮子山精神，锐意进取，拼搏奋斗，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持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何立峰提出3点建议，第一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创新，不断提升香港金融竞争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唯有坚持改革，不断创新。第二点建议是进一步拓展金融开放合作，持续增添香港金融发展活力。第三是要进一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着力夯实香港金融发展根基，不断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质量和发展水平。他强调，中央将会一如既往全力以赴，为香港深化金融改革发展，维护金融稳定安全提供充分支持和保障。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蔓延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现在蔓延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南大约400公里内掠过，同它相关的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本港今日间中有雨。受蔓延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今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偏北强风，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夜晚10点钟。受天文大潮、东北季候风同蔓延的共同影响，预料香港沿岸水位在今晚10点至午夜时分会升得比平时高，维港的海水高度会上升到海图基准面以上接近3米，而大澳的海水高度就会上涨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3.1米，个别沿岸低洼地区可能出现轻微水浸，市民请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天气显著较凉，多云间中有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雨，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风势缓和，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24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45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35点，跌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95跌8.5，腾讯控股405.2升1蚊，盈富基金19.75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71.98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28仙2升1仙6，阿里巴巴85.75跌5.5，美团168.1跌8毫，友邦保险57.3升3毫，中国银行4.7毫，系中国银行3.79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54.14，瑞士法郎0.884，加元1.403，人民币7.237，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8,429点，升208点，港金报24,25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0.39美元，卖出26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Jenso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大致畅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港岛出口上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九龙入口是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去上环近香港大会堂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是慢车，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是稍为车多，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故事发生于70年代尾的北京城，五个年轻人在什刹海冰场相遇相交，因着不同的性格、背景和志向，发展出不同的未来与人生。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祝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日早上啊，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嗱，西西嗰个时候咧，总会有好多嘅少少嘅家居意外咧。但系我谂啊，其实以前啲老人家咧，总会有啲家居嘅智慧。不过今日再睇翻咧，好多智慧我唔知边个发明啦，点解会传到咁多年之后，大家都用呢个方法，但系系错嘅。咁啊，国内有个人咧就吞鱼嘅时候咧，啃骨， 攞个碗，攞个筷子， 10个人有10个 骨落啊嘛， 喺个头度，咔咔咔咔。 呢个更荒谬。唔系，我系想唔系用呢啲方法。十个人有十个咧，我觉得即系吓都会吞饭啦，饮醋啦，诸如此类啦咁样。咁佢当时咧，即系呢个过嚟呢个朋友就系咁啦，佢吞饭啦，饮醋啦，用水冲佢啦咁样。当时咧，即系个谂法咧，我谂大家都会系冲咗落去咪冇事咯。你会唔会呢个谂法？马老师有冇事？冲咗落去咪冇事咯？ 系啊，吞咗落去唔理噶啦。 医生就话啦，其实吞咗落去睇唔到嘅地方。仲 危 险 啊！整穿你条肠， 佢而家就系几乎刺穿佢嘅动脉，插咗喺条颈嘅最入，睇又睇唔到，照又照唔到，到最后咧，终于揾到啦吓，揾 CT 开到割开条颈嘅话，我呢一条鱼骨， 听到都觉得好痛哦、啊， 搞到咁大件事， 仲有咩鱼嚟噶？ 鲨鱼骨， 唔知咩鱼啦。 你如果啲鱼毛仔就唔抵啦，你话。东升都系雪， 起码都食过系嘛？起码都 鲑鱼啊 嘛，呢啲都要婆乸计数。唔系马老师， 即系觉都觉得抵啲系嘛？食啲鲑鱼，唔系我就谂翻有时啲民间以为，好似呃咗我哋咁多年，但系真系 其实饮醋得唔得真系唔知道。 乜都講過嘅， 從化學嘅角度其實係得嘅， 軟化， 軟化咗佢或者， 但係如果係真係硬而大嘅，軟唔到咁點咧？因為我哋個概念就係、是、 你唔會成條魚骨天線咁嗰條主幹魚骨， 嗰條嗰啲係吞劍嗰啲先做到噶啦， 抵咯， 嗰啲係第二啲嘢嚟㗎，你冇搞錯。 嗰啲表演，嗰啲表演嚟㗎， 假 㗎 嗰啲係 花文字， 係啦， 但我谂我哋每一个都经历过呢啲嘅家居嘅小意外， 都系啊，同埋好最简单就系，譬如你流鼻血，啲人成日都话你恶高头咯，恶高头呢度系错噶嘛， 系、都 系 错噶， 你 到 有啲人污中前， 系等佢自己系啦，等佢自己流， 系啊、你多唔多噶？即系撞到呢啲 case 咩流鼻血啊？ 多 系嘛？但系有啲 你上网睇噶嘛？ 唔系，我唔系上网睇，但我屋企有个 你唔好呃我啦，你成日话系 我屋企有个细路仔咧，以前咧就成日都流鼻血嘅，有啲时候啲零舍讲叫咩人？叫鼻膜薄， 鼻膜薄系 好容易，尤其是冬天系啦，冬天咧一干燥咧，成日都砰砰声咧，有时好惊嘅。做爸爸妈妈咁咯，阿Yu仔咧，细个时候多唔多呢啲嘅少少家居意外？ 我冇嘅，但系其实我好劲嘅，我有单嘢。 你跌咗落街啊？ 跌过落街啦，唔死得系啊！我仲要系个头插落地。 你系咪所以而家就成日癫癫地啊嘛？ 佢知唔知卡通片？ 而家癫癫地就系一个后遗症。 我应该系啊。 你觉得佢癫癫地？ 系啊，我应该系啊。咁但系同埋就系我会觉得就系嗰时真系唔识死啊！我试过一次啦，我唔知啦，你哋有冇试过啦？但千祈唔好学啊！咁咧就觉得条脷尖嗰度咧就生咗一粒， 哎呀， 类似系。类似好似系飞枝咁嘅嘢，好啦，一路都唔好、啊，但系其实佢会唔会好困扰你咧？唔困扰嘅，喺个脷尖嗰度有一点嘢啫嘛，但系佢就硬硬地嘅。 咁有冇感觉？ 但系佢就成日咧就会觉得，我就会搵啲牙去顶佢，你明唔明啊？即系搵个牙去刮佢，搵啲牙去顶 佢，咬。 但系佢都唔烂嘅，佢亦都唔系溃烂嘅，佢唔痛嘅，佢只系有一点白色嘅嘢喺嗰度嘅啫，喺个脷尖嗰个位嗰度。跟住咧，我真系我谂下谂下，我发觉已经存在咗大约半年。 哇！你都唔去睇医生， 好似呕个草菇出嚟。 因为佢唔痛啊，佢唔痛啊，佢冇嘢噶。其实佢只不过系有一点嘢喺度嘅啫。我就即系自己喺个镜嗰度越睇佢就越唔顺眼啦。 系咩嚟嘅咧？ 唔知佢系咩嚟。 中医话脷胎。 冇，我都冇睇，我都冇睇医生，所以我完全唔知道佢系咩嚟嘅。你知唔知我做咗啲咩事啊？ 你攞把铰剪剪 佢啦，一定系。 Oh my god！ 系啊。咁最后刮到甩。 用铰剪剪咗佢，跟住咧佢就流血嗰啲。 你剪嘅时候唔痛咩？ 唔痛啊！ 哦， 我因为我自己决定咗咁做啊嘛，先去之有 嗱，系咪 咁样啊嘛？ 佢系 case 啊， 我信啦，我而家 所以放松翻， 我同意你讲， 揾佢做啊。 跟住我就剪咗佢，一滴一滴嘢噶咋，其实系嗱，讲咗啦，千祈唔好啊，系啦。咁但系你唔知点解，佢一阵间嘅话咧，佢又冇事噶，即系佢止咗血，跟住佢冇嘢啦。咁就 可以 买 取 散， 可能你热气啊。你 其實係就是、只不過係啊，其實等多一個月就冇法冇事噶啦。但係我就係喺第六個月係啦，第六個月嘅話我就做咗呢一個自己嘅。 有冇一啲依依不捨嘅心情？ 冇啊， 跟住同佢相隨相伴咗半年。 我同自己講就係總之早啲剪。 喂，我諗起我又有幾個一啲咁嘅家居事， 係咪啊？佢仲會嘅自己。 喂，你嗰粒嘢真係引起我不安。 係啊，我真係。 你有冇剪出嚟攞去留念啊？攞個盒住佢啊？ 因為真係好細粒，我都唔知點樣形容一點，好似你嗰啲。 走米仔咁樣嘅嘢，但係佢喺你條脷度嘅話咧就會好覺，因為你條脷嗰個範圍唔係好大啊嘛。 因為你同人哋親密嘅時候，咦？點解你有啲揞住咗？ 呢啲真係 冇嗰次係後尾同人哋親密嘅，係好細個嚟嘅咋，就女就係啦。 一定要尋求專業意見嚇，千祈唔好自己嚟。 我就試過埋我阿哥嗰陣時係細細個咧，佢讀緊中學，我讀緊小學嘅時候咧，佢有一日叫我，你可唔可以過一過嚟啊？ 嗯。 你咪幫我喺我隻眼度攞翻啲嘢出嚟，係攞啲咩咧？ 阿陰毛， 佢自唔係佢自己剪腳甲，你咪剪手指甲， 彈入去， 剪手指甲就彈咗嗰個手指甲片喺個眼入邊， 哇！你 好危險，因為我見到嗰個手指甲都幾尖嘅，佢就戚起咗自己個眼皮，佢就你可唔可以過嚟幫我攞走個手個手指甲？我就話嚇，我好驚，一陣我攞錯咗，一陣一刮刮到你隻眼點啊？咁之後咧，咁啱我阿媽翻嚟啦，咁我阿媽就即係。知道咩事啦？我阿媽本身就提議，不如即刻打999去急症室先，係咪？因為呢啲始終都 眼 好緊要噶 嘛， 同埋嗰個好真係好似一塊細嘅刀片，真 係 好尖。 但 係 你係見到嘅， 見到啊！成大誒個 喺個眼皮個位度黐住咗， 眼嘅上面眼。 你打俾我啊嘛，我一定幫你攞。 之後咧，我阿哥就話唔使咁麻煩，你最緊慢慢地幫我攞隻手拎佢出嚟，咁就真係幫佢拎佢出嚟。 咪係咯，驚咩啫？唔使嘅，呢啲位我一定做。 好咩嘅嘛？ 係啊， 同埋又是我家姐。 你自己有冇啊？你家姐？ 我家姐。 你冇份。 細細個好似 屋企仲有咩人啊？ 你唔好理啦，陣間我有表嫂啊。 咁 即 係四 點。就係咧，喂，呢個真係好危。即係咧，你知啲櫃門咧，有時拉得多咧，可能嗰個教位鬆咗。 嗯。 咁我嗰陣時，我聽我阿媽同家姐講嘅，佢唔知三四歲嘅時候咧。玩個櫃門，成個櫃門咧甩咗嚟，揼咗個腳趾公啊，即刻爆血，成塊腳甲爆開咗，即刻流血，即刻要飛去急症室。係啊，即係小心啲家居醫啊！ 呢啲嘢你冇得小心 嘅 喎，係中你中你嘅咯喎，係啊，呢啲嘢真係好難講 嘅 喎。 即係 check 清楚同埋即係嗰啲叫咩？而家咪好多啲現代嘅家長咪好中意喺嗰啲台角啊， 包嗰啲 保護膠嘅，其實呢都係 需要嘅， 防患於未然咯。你做到幾多得幾多咯。 嗯， 尤其屋企有你，又先再讲咧，两三岁嗰啲，点解咧？佢喺你身边，你唔知道，又或者佢伸只手去门罅嗰度，有时咧闩完，佢手喺个门罅，我试过啦。嗰时系啲细路仔咁样，摆即系手晾咗里边，一闩又夹咗佢咯。 系啊，或者细细个呢啲小朋友唔识攞啲钉咧插落嗰啲电掣度咧，喂，即系试过噶，唔好 试过。我试过啊，我唔用钉啊，就用自己手指。 系咪佢系癫噶？ 所以插咗有嗰啲保护掣咯，系啊，细路仔唔知噶嘛，系啊，所有呢家居以外，大家都系要小心。小心！ 之後仲有一個我嘅普通話老師呢排發生嘅 咩嚟？佢話表嫂 唔係呢個普通話老師就係咩咧？佢咧有一日瞓瞓下覺起身，啊我唔講佢點解啦。主要有一日我上曬一堂，佢隻眼腫咗，之後腫完之後咧，唔係即係主要腫咗啦。咁之後咧，第二日同我哋講話上唔到堂啦，因為佢成塊面半邊面腫咗，之後就要即刻去醫院留醫 撞到撞親。 唔係你大家估下點解？ 因为 好小事嘅啫， 俾蜜蜂针， 类似啦。佢瞓醒觉俾只蚊针咗个眼角啫， 嗯、 之后咧翻去睇医生。 咁呢个更加冇得防啦。 系啊，就话嗰只唔知系啲蚊定系啲嗰啲 蚊 啊。白蚊、伊蚊，总之就系好有啲毒性嘅。 哦、 一针完之后咧，系见证咗佢嗰两个礼拜咧，由只眼啦系打唔开只眼啦， 嗯、 之后半边面系肿咗，之后到用咗一个月时间先令佢消肿咯。 其实佢系咪抽得多啲自己打拳赛？ 人哋咁唔開心啦，你住喺人哋嘅痛苦身上啊，咁樣。 所以其實你咪應該要幽默一下，係咪先啊？你真係幽默呢個狀態，有冇贏到你嘅決賽？如果我見到佢，我一定會係咁樣。你唔好扮驚啦！ 我真係好怕呢啲嘢嘅 你。扮驚啊你！ 係咯， 縮埋 一個頭都腫咗啦。係 咯，你腫咗咁耐，你都唔理啦。 你可唔可以攞把鉸剪剪自己個肚啲肉啊？ 我幫你，我幫你。 攞把鉸剪嚟，幫我攞把鉸剪嚟。 我成日都好想咧，你知我想做一件事嘅，我就想揾一樣嘢咧，篤你嗰個 幫佢放翻。啲氣出嚟，嗱屋企嘅小朋友唔好學啊， 跟住就冇事啦。 嚟，俾把鉸剪我，嗱老師你個肚臍窿喺邊度？ 嗱，再講一次嘅就以上我哋所講嘅嘢嘅話咧，千祈唔好做啊！ 身體健康最緊要揾專人幫手啊！ Is it burning out of control? Darling, I just got to know,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m I always on your mind? Do you think about me night and day? Are you willing to go all the way? to know, do you feel a strange sensation every time you hear my name? Tell me, is it just a gam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Is this the time we've waited for? Is this the key that could open the door? Better tell me for sure, it's magic. I want to know. 20度几温，相对湿度79%。呢个星期二嘅早上，天气转凉啊，多云间中有雨，吹黄至清劲东北风。Are you ready for love? Finally, well, 今日嘅网上情。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当你老了。一房青春已逝，再房年华成梦，三房岁月老去。人的岁月消失得好快，在成长的路上，不理人家怎样对你，你请好好对自己。约束言行，管理自己的行动，控制自己的饮食，最重要就是追求健康。变老不紧要，每一个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过程上，请你一定要变得更加好。变老的路上，请你少点发火。如果有些事情令你想大动干戈，如果你能够忍住的话，奖励自己一份想要的礼物。忍耐自己的脾气，控制自己的脾气，吞下委屈，吞下苦楚，是很难的。但是当你坚持下去，你会发现，咦，不再发脾气的时候，生活和气了很多，心情开朗了很多，最重要是身体好了很多。不要被怒火燃烧自己，多啲心平气和，多啲看开看淡，你嘅内心有几乐观，你嘅生活有几明媚。喺变老嘅路上，请多啲感恩。孩子俾咗我哋做父母嘅快乐，对佢哋耐心啲；我哋嘅伴侣俾咗我哋一辈子嘅陪伴，对佢哋耐心啲；朋友俾咗我哋心灵上嘅依偎，要对佢哋多啲帮忙。情浓情淡，其实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幸福多与少，其实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多点感恩，陪过你的人，珍惜你身边的人。人生有很多人路过了就是一辈子，失去了就没有了。遇见就是缘分，错过就是缘尽。伤你的人不用放在心里，早晚擦肩，何必多在意呢？ 最后在变老的路上不强求。人的一生感情重在随缘。身边的人要走了，不需要再留了。你走不纠缠，你来无论风雨多大都去接你。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就离开。每个人都是只能够活一次，没因为哪个而委屈自己。最后在变老的路上请爱自己。我们向上天借来这几十年，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做自己的风景，不要理有没有人欣赏，你觉得幸福就好了。不要为了活成哪个喜欢的样子而不见了自己。爱自己，倾听自己的心声，想做的事啱的就去做了。人这一辈子要活得有温度，一心向阳，无畏悲伤。变老不紧要，变老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变得更加好。 发白了，睡意昏沉。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 多少人欢唱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愁。 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 风吹过来你的消息， 这就是我心里的歌，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不开心，只需要森林那里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同个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啦，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今日我哋嘅嘉宾就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谭嘉怡小姐 Chloe 嘅，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表嫂。表咩啊？定翻 我哋系表妹，啊、你 系 表 嫂。 系 其实我想讲咧，今日咧我哋好热闹，都唔系净得一位嘉宾嘅。 系， 因为表嫂咧就带埋佢肚入边嘅阿表侄仔。 系啊， 恭喜晒你啊，表嫂！ 有大有细， 恭 喜恭喜！ 多谢。 Yeah. 嗯，系啦，未来妈妈好开心吓。 去到出年嘅一月尾嘅话，我哋就有红鸡蛋食啦。 好嘢！ 要啲红鸡蛋俾人嘅喎，知唔知噶？ 我唔知道 啊。但是阿表侄仔可以逗利是啦， 系啊，冇错， 讲多次，做到嘢啊佢， 太好啦！所以今日我哋特别热闹嘅，要讲呢样嘢嘅话咧，都系继承翻就上个礼拜咧，我哋有阿表弟、 表舅父仔、 表舅父仔啊，同我哋讲咗咧，亦都系有关于嘅，就系梦境啦。其实某程度上嘅话咧，都会系反映到嘅你有一啲嘅心理嘅状态。你嗰个咩无意识啊、潜意识啊，系咪？等等等等。嘢好深奧。今日咧，我哋用另外嘅一個學術嘅睇法嚟講咧，就係話心理學咧都有另外一種嘅就係解夢嘅方法嘅。今日你運用嘅呢一個咧就係弗洛伊德嘅一個解夢嘅方法咯，係咪啊 ，Chloe？ 係啊，冇錯啊。其實喺弗洛伊德嘅解夢嚟講咧，佢有一句説話咧，其實係好出名，大家都知嘅。 嗯， 佢就係講到啦，夢境係通往潛意識嘅道路。 冇錯。咩叫做潛意識咧？ 係啦，呢句説話好似好簡單。 是啊， 夢境是通往潛意識的道路，即是怎樣 呢？即其實呢，我們大家呢都會每個人都會有意識和潛意識的。我會用一個比喻啦，就是意識的層面呢，就是假設你呢在這裡用部電腦這樣。是啦，你用電腦的時候呢，其實你眼睛見到的東西，你拎一個 file，可能拎啲文件出嚟咁樣，咁其實你都會係一啲意識層面嘅嘢，咁但係咧背後其實個電腦係後面有好多嘅運算噶嘛，我哋都叫佢做超級計數機啦，係咪？咁所以喺背後入面咧都會有好多嘅步驟啦，其實你唔需要每個步驟你都要清楚知道嘅，咁呢個就係潛意識嘅部分啦。 哦，即係我哋就係一部電腦啦。 我哋都係， 大家都每一個人嘅話，其實就係一部電腦。 係 咁樣嘅話，又大家就比較了解得多啲喎，係咪啊？好啦，嗱咁今日我哋要講嘅呢一個嘅話咧，嗱，我記得咧上次阿表舅父仔咧就係話係有本書嘅，即係有本好似個聖經咁樣嘅就啊，見到乜嘢嘅話咧查本書，哦呢個就係代表乜嘢啦？ 有興趣 係啦，而家係講緊嘅就係Freud 嘅弗洛伊德嘅，佢有冇噶？ 其實佢咧都會有出一啲叫做夢。的解釋嘅書嘅 都有嘅，咁意象係代表乜嘢？ 咁其實咧，佢都會有好早期嘅時候，佢都會提到啊，有啲象徵啦，就係、是、啊乜嘢代表乜嘢咁講。咁、譬如可能就係話啊，窗係代表男士係啦，櫃桶 窗 係 開嘅窗定係嗰啲 金啊？係咪啊？金嗰啲窗 入面打開有把窗喺入面嘅窗咧，就係男士個櫃桶咧就係女士。咁即係有呢一啲嘅比喻。但是其實弗洛伊德咧，佢去到後期咧，咁佢都會提到啊，呢啲唔係最重要嘅，反而咧 係一啲我哋嘅自由聯想啦，係啦。因為如果喺榮格入面咧，上一次啊 George 都有提到咧，我哋係好榮格嘅學派入面咧，好著重咧集體潛意識嘅。 冇錯。 咁意思即係講緊咧，其實一啲嘅文化好緊要啦，譬如一啲嘅即係女神係點嘅，一啲媽媽嘅 mother figure 係點嘅，爸爸嘅一啲即係既定印象係點嘅，係啦，甚至乎有好多嘅神話啦，係啦，咁都會係一啲榮格佢去研究嘅方向，咁所以好多時候都會係有一啲嘅象徵，譬如當中上一次有講到黑貓又象徵啲乜嘢咧咁樣，咁所以就會同弗洛伊德有少少唔一樣嘅，咁弗洛伊德嘅強調都會係自由聯想啦，同埋係好個人化嘅。 意思係咪即係話咧，喺生活喺同一個地方嘅人，佢受同樣嘅文化啦、生活嘅習慣啦，所以分途，所以佢哋諗嘅嘢同喺夢裏嘅解讀係會有唔同嘅，即係因為譬如生活喺香港咁樣，我哋可能諗起同樣嘅嘢，同可能生活喺第二度嘅地方諗嘅夢境係有唔同嘅解讀，可唔可以咁話？ 是啊，可以咁講啊。 如果咁講法，咪仲難解？ 會唔會啊？ 即係你只可以接一啲本地嘅顧客去幫佢解夢咯。外國人咁樣， 即係好似語言咁樣，即係我喺講呢個話，但係佢講個話就唔同啦。會唔會？即係會唔會受呢地域嘅影響㗎？即係嗰個解讀。 調翻轉就係其實你要同嗰個client 你去傾得到，個客人傾得到嘅時候，你本身都同佢有假設有一個共通語言先啦，係咪？係。咁而當中就係。更加個人化的意思就是話，其實很重要咧，解夢是需要真係單對單係啦， 了解多啲 係啦，聽佢嘅夢境係點樣，對佢都有一定嘅熟悉嘅時候，都會好幫到手。特別係一啲佢嘅過往近期嘅經驗啦，或者係甚至乎真係細個啲嘅時候早期嘅經驗係點樣啦。咁其實喺嗰個解夢嘅過程入面咧。都會是可以引用得到咁樣嘅。 既然係咁嘅話，咁今日咧就要嘗試一下咧，究竟做唔做得到啦？因為咧對呢一個人嗰個嘅了解嘅，我哋唔深，即係其實我哋要知道佢嘅前世今生，我哋先至會比較好啲、方便啲。有一位嘅聽眾來信嘅話咧，又睇下 Chloe 一陣間咧有冇辦法咯。Hello， 我叫做 Michelle 啊，我35歲，係一個會計師，我咧有一個1歲嘅女女。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高龄产妇的关系咯，女女呢早产出世的时候只有5磅，她出世之后的话就成日有病，很难凑的。我呢要回去做事大约都有半年那么久了。当初放完产假回工又撞啱公司年尾埋数，我 pick up 得很辛苦。老细呢还要惯我说我做不到事咯，所以现在呢些年轻的女下属的话就非常得宠咯。平日收工啦，翻到去又要忙住凑女，又冇时间运动啊、保养啊咁样。结果咧，我比生之前嘅话，真系肥咗好多啊！我哋两公婆都好忙嘅，收工翻到屋企最多都系闲话家常，连性生活都少咗好多啊！我琴晚咧发梦啊，见到自己咧一朝早起咗身，我先生都醒咗。我就同我先生提出啦，不如咁啊，我哋搵一日去 staycation 啦，可以过翻啲二人世界嘛。我先生一听到就拒绝了，仲好像很急住要出门口咁。于是我唯有挡住喺个房门嗰度，不断咁样去重复讲，我可以去 staycation， 我可以去 staycation 啊，同埋不断咁样反问佢啊，点解唔去啫？点解唔想啊？你而家好忙咩？我咧成个对话嘅过程都好急，同埋好掹整啊，甚至有一种感觉嘅就系我先生好似赶住去见第二个咁样，我粒声都唔出。我哋两个扰攘咗一轮。我望一望个钟，原来已经9点啦，翻工要迟到啦，之后就吓醒咗啦。梦见老公有第二个，我仲嬲嬲咁样啦，喺半夜度拍醒佢质问佢，真系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啊！点解我发啲咁样嘅梦噶 ，Glory？ 好啦，呢位咧女性仲有好大嘅， 等佢老公， 冇错，系啊， 都唔知好笑定好喊， 有少少神经啫，会唔会系咧？ 发个梦啫，有冇啲咁嘅 client 噶？ 有冇啊？有冇啊 ？Chloe， 有冇撞到啲咁嘅？ 好笑嘅人咁话俾， 即系将梦境当真咁样样。 有啊， 真 系。我有听过好多即系。女士都會係，發夢見到老公出軌啊，或者男朋友出軌啊，跟住就會拍醒佢問佢： 你係咪？ 你係咪？ 真係 無啦啦嬲咗， 真係㗎。但係我想問嗱，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啦，係唔係因為佢喺日常生活已經有少少？ 即係聞到啲糯味，或者佢睇到啲精兆，所以先會發呢啲夢咧？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係明白。 即係邊樣係因，邊樣係果咧？ 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係、 嗯、因為女人嘅第六感啊嘛，有啲人又咁講，係咪啊？ 冇錯冇錯， 即係問下你就知，係啦，所以佢就問，佢代佢自己問嘅，係啦，你開始要明白。 係啊，佢驚佢側邊嗰個夜晚嚇醒 嗰個。你意思其實聞唔聞到味嘅咧？ 可能其實咧，太太本身都已經係有發過呢啲夢，不過咧、嗯、太太好好，冇拍醒你啫，可能 係啊，嚇佢唔醒啊，揸分嘅人叫。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啦、啊、其实个梦境的话会不会有时就是某程度上都是你自己 在现实的状态里面的话、嗯、自己担心的东西、啊、 嗯是啦、啊、因为我们其实都会讲一些叫做梦境呢有部分都是一些叫做 daily rest residue 咁、 啊、 其實所以就係話啊，有陣時日有所思，嗯、夜有所夢，呢、這個係真係成立嘅。 嗯，即係其實如果咁講法嘅話，頭先咧呢一個嘅個案咧，即係有機會嘅就係真嘅咯喎。同埋 station 裡面其實有好多內容喺裡面嘅，我哋需唔需要慢慢拆解咧？ 係啊，我哋需要慢慢拆解嘅。咁當然，即係呢一個可能係其中一個佢嘅擔心啦，係、啦。有陣時可能係源於佢自己內心嘅擔心、嗯、啊，好多嘅懷疑啊，或者佢本身喺個關係入面啊，因為都壓力大啊，工作忙啊，咁、其實啊變相可能都會好多擔心、好多焦慮嘅時候，衍生咗啊會唔會啊先生少咗時間同先生相處、啊，咁、又會唔會影響咗大家關係咧？咁樣。 我覺得有個點係幾好，因為佢話啊，佢近排肥咗，因為我唔知係咪女性會對於自己個外貌個容貌一陣可能覺得，咦走咗樣咯，會唔會先生就唔中意佢，就會伴隨住有呢一啲咁嘅焦慮。 嗯，係啊，講得好好啊，係啊。咁其實即係確實我想，我諗尤其是即係大家都會話啊，生仔其實都好大犧牲噶嘛、嗯，女士們都會覺得。 問你自己知啦。 係啊，我自己都會有啲擔心嘅。係啦、啊， 我冇 個 唔知。 不過 so far 好嘅自己誇自己，大家都話誒睇唔出你有 B B 喎，可能大家客氣、 皮膚 睇 唔出啦， 係 啊，咁樣係見到第一次你唔知個肚，我都唔知道你係mother to be 啦。 系啊系啊， 一啲都唔知。 我但系我都有个经历就系、是、因为都系男仔啦 ，B B 系啦，咁、所以都有一段时间系荷尔蒙系好混乱嘅、都真系有啲啊 情绪上 出好多皮肤啊，即系生啲粒粒啊，咁样就觉得点解会咁嘅？ 所以有人讲话驼仔系唔靓噶嘛， 系 啊，驼女就好靓啊，同埋个肚咩尖啊、圆啊咁嗰啲，我觉得系有时可能真有啲根据嘅、你冇话系咪？ 系 见你咁靓都知你啦， 拣翻适合嘅产品就好啲嘅，真系。因為皮膚的油脂分泌不同了 啱嘅。好啦，咁啊講翻頭先嗰個夢啦，其實會唔會有一啲象徵嘅意義喺裡面㗎？ 係啦，其實如果我哋一般去解夢嘅話咧，我哋啱啱都講到自由聯想 （free association） 係好緊要啦。咁不如我哋唔去即係好。快入去講個夢係咩意思住？ 好啊！ 咁不如我哋都去睇下就係、是，其實對於問一下大家少少問題，因為其實喺個夢入面咧，我哋都會話啊，每一個嘅細節啦，每一個你見到嘅一啲人物啊、場景啊、成個畫面有冇啲一啲我哋叫做 symbol 啊、 代表性 符號啊、 象徵嘅意義， 啦即係任何一啲物件，你覺得佢係好。eye catching 嘅，好令到你印象好深刻嘅、其實都可以係一啲嘅切入點，去到了解、其實個夢佢係啊呢啲嘅物件係 代 表啲 咩 咧？ 即係你最在意嘅係乜嘢咧？係咪啊？即係喺裏面， 係啦。 好， 咁我喺入邊咧都聽到咧，其實即係 Michelle 都有一個好好多嘅除了他之外，一個重要人物就是先生啦、 啊， 都喺個夢境入面出現。 佢傲佢要去 station 啊嘛， 係 係 阻住唔俾佢行。 跟住咧，佢就會覺得你咪有第二個咁樣啦， 就開始找狂。 佢老公會唔會唔識 station 呢個字啊？ 你就會，你會 係。咁就首先問一下大家啦，你哋覺得咧，即係喺個夢境入面出現咗一個。對象啦，係啦，先生， 係啊。 咁你哋會覺得啊，先生會聯想到啲乜嘢咧？或者可能喺男士嘅角度啊，喺個夢境入面出現咗你嘅太太、你嘅另一半，你會聯想到啲咩咧？ 婚姻狀況咯， 佢嘅支持咯， 之間 系啊，同佢之间嘅相处咯， 系咯，或者你生活上嘅依靠， 系咯 ，support 佢噶咯， 两个人咯。 即好多都系同啲关 系 有关 啦，亲密关 系 咯， 系啦。咁而另外亦都系我都会联想到就系、是、啊，其实个关系入边，因为我哋每个人就系一个社交嘅动物啦。咁、我哋要有关系系一个好正常嘅现象，而喺个关系入面，我哋啊同先生都仲一齐紧嘅，个关系依然喺度噶啦。而当中就系、是、啊嗰、那个情感嘅需要有冇被满足呢？系啦，虽然大家都系闲话家常啊，冇乜特别嘅嗌霎啊咁样，咁但系系咪内心啊有一啲佢喺个关系入面想要嘅嘢啊？譬如可能系我之前都会有做一啲嘅婚姻辅导啦，系啦，咁好多时候咧譬如有啲太太就会觉得啊，咁先生点解你老公你成日都唔翻屋企啊，又唔喺屋企唔？即系唔翻嚟啊，就會覺得因為咁而 家仲有噶 指責佢啊，可能好嬲。 而家啲人我仲以為好早翻屋企，因為條街冇乜人。 即係以前 去咗第二個人屋企啊， 以前係好多嘢搞噶嘛，夜晚係咪啊？係又宵夜， 咁但 係又飲酒。 明白，但係即係有啲而家。好多人都做 Uber 司機噶嘛，係咪啊？ 即係做 part time， 即係 part time 嘛。 即係其實佢翻緊第二份工。 係啊，可能佢哋都會忙啦，或者有啊又有啲娛樂嘅時間啦。始終工作壓力都大啊嘛。咁所以有陣時，譬如啊，即係太太可能話啊，先生你成日都 都唔喺我身邊陪我。 係啊，即係呢個一個指責啦。咁但係啊，當然可能先生坐喺屋企嘅時候又唔知做啲咩喎，係唔知點樣陪喎， 係喎， 係啦。咁而好多時候都會發覺到就係。在这些伴侣之间呢个时间少的时候后来就会发觉、啊、其实原来呢太太心底里呢很需要很需要的呢就是希望先生呢都会多一点去重视他。是啦那个重视未必一定是呢就这样坐在这里的而是你真的那个情感能够对应得到。 是 啦 是啦有些可能是身体的接触、啊。因为其实他有讲到的就是说性生活是少了。 又或者可能平时就算先生不在他身边会不会即系间唔中一个 message 啊，同佢问下佢或者诶、做紧啲乜嘢啊，分享自己做紧嘅嘢都，其实已经系一个重视或者专注啦。 我觉得咁样系 OK。 系啦，咁但系都要有阵时，我哋都会话伴侣关系好讲一啲叫做 love language 嘅、 爱情语言， 系啊，爱的语言啦。咁都涉及到就系、是、到底佢需要嘅系一个陪伴啦、一句说话啊，定系一个礼物，定系一啲服务等等嘅，系啦，咁講返返去先啦，咁其實除咗丈夫係代表住個婚姻嘅狀態、關係，以至到佢嘅情感需要有冇被滿足之外呢，咁又問下大家啦，房間呢、即係呢個場景 係、 房間 房 我覺得好似 好嘢聯想啊， 我聯想到禁閉嘅空間，即係好似困住咗佢，可能係一個生活壓力又唔頂，工作又唔頂、即係跳唔出去，即係困住咗四縫牆咁樣。 我覺得係代表夫妻， 係、我覺得係，夫妻， 即係嗰個小天地係你哋嘅。 房間代表阿姐頭咯。 有瓦遮头， 房间代表一个自己私人的空间、 即系的、其实房间你有瓦遮头，意思都好代表住个家庭 系啊， 系 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而系啦，啱啱讲到嘅嗰个其实就系、 房间、我就觉得系好似一个困住咗地方啦、不如咁样，十一点系我又系，我又系我啊， 局促 啊，十一点半嗱，我哋唞一唞先，翻嚟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哋继续讲下呢个梦境里边嘅解读吓，咁大家又去听下啊！到底我哋发梦梦到啲咩？又代表啲咩咧？会唔会带嚟啲焦虑嘅情绪？点样解决咧？咁样吓，都市人都难免同呢样嘢割席嘅。十一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嘅风 show 浮人，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45人罪成。法庭今日判刑，其中首被告戴耀廷，连同第二被告欧诺轩、第三被告赵家贤同埋第四被告钟锦麟被列为案件嘅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囚10年，其余三人判囚6年1个月至7年。同案其余被告全被列为积极参加者，判刑最重的是周家成，判囚7年9个月。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在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今年世界各地的选举结果为国际投资格局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对香港来讲可能意味着有发展机会，包括金融科技、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等领域。他说绿色金融是香港政府的核心政策重点，去年香港发行的绿色零售债券的数量位居亚洲市场第一，占总量37%。他又说在国家支持下，香港继续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支持在香港发行更多绿色和可持续的离岸人民币债券。陈国基又提到，金管局启动了沙盒项目，证监会将会制定资产代币化的监管框架，确保资产以安全透明的方式交易。当局透过这些举措，努力建立更光明、更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湖南常德鼎城区一间小学门外朝早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有多个学生被撞受伤。新华社报道，有多个学生和成人受伤倒地，现场混乱，涉嫌肇事车辆是一架白色的小型越野车。事发之后，白色小型越野车司机被学生家长和学校保安当场控制，部分伤者被送到医院救治，目前具体伤亡人数不明。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11:00，热带风暴曼仪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天气显著较凉，多云，间中有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雨，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风势缓和，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43点，升67点，总成交金额60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43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8蚊，跌8毫；盈富基金19.78，升7仙；腾讯控股406.2，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72.1，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29.8，升3.2；阿里巴巴85.7，跌6毫；美团168.5，跌5毫；友邦保险57.5，系升5毫；工商银行4.77，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2，日元154.08，瑞士法郎0.883，加元1.401，人民币7.233，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38,520点，升299点。港金报24,350蚊。升3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622.78美元，卖出2,6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nso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 近时代广场是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公主道近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去上环，近怡和大厦一带是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北打街是慢车，龙尾排到汇丰总行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是车多，车龙排到司徒花园。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胶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今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少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我哋今日嘉宾就系注册辅导心理学家谭嘉怡小姐 Chloe 嘅， 欢迎啊， 欢迎 ，Hello，Hello， 大家好啊。 咁啊，头先讲到解读呢啲嘅梦啦吓，里边一啲嘅情景咧，讲到间房啦咁嘅样。 嗯，系啦。咁我哋啱啱就讲完间房啦。咁其实房都可以系每个人大家嘅联想入面咧，都可以代表住一 唔同嘅嘢。 系啦，唔同嘅嘢嘅，系啦，包括咗啱啱讲到嘅家庭啦，有即系有个 有瓦遮头啦， 有瓦遮头嘅地方啦， 或者系啲系啦比较亲密嘅地方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另外又问下啦，喺个梦入面咧，即系阿 Michelle 个梦入面咪会话啊，先生好似咧好急住要。去有啲嘢做啊，要離開間房咁啊， 係 咪要揾第二個咧？ 揾小三 係啊，你哋會覺得第二個係邊個咧？ 第二個可以係好多個嘅喎， 可以係小三咯， 係啊，佢份工 可以係打機， 可以係唔係人嚟嘅喎？ 係啊，去打機咯。 可以一樣嘢，譬如話佢一種係好似阿小紅話齋，打機佢係興趣咯，或者佢嘅應酬， 佢 嘅朋友，即係總之我諗係阻礙佢哋兩個溝通或者。即係搶走咗個老公嘅一樣嘢，或者一個人咯，會唔會 係 啊？ 係啊，講得好好啊！即係除咗佢係一個可能係第三者之外，佢亦都可以係佢嘅朋友啦，或者佢嘅工作啦，或者佢嘅興趣啦，都係可以嘅。咁去到仲有一個我都見到嘅，大家最後係啦，即係佢都會話啊，望一望鐘之後就 九點啦， 發覺已經九點 係啦，遲到啦，就站起身啦。 如果見到鐘嘅話，大家呢個符號你哋會聯想。 我覺得鐘係唔好嘅， 點解咧？ 唔知點解唔知啊！我覺得鐘係 鐘有壓力，對於翻工人係真有壓力嘅，即係幾多點要做啲咩，幾多點要做啲乜嘢，係會 代表住一個 deadline 嘅意思。 係啊，係 講 deadline。 講得好好啊，係、 嗯、 啦。咁其實都係一啲啊時間流逝啦，正如大家去聯想到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都係好強調就係我哋其實而家我哋做嘅聯想都係代為，因為我哋唔係真係見到 Michelle 喺面前，我哋代 Michelle 諗嘅啫。 我哋代 Michelle 去諗啊，係、 嗯、 啦。咁然之後下一部分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其實好睇嘅就係、是、啊喺個夢入面有一個乜嘢嘅情緒係好出嘅， 焦慮係啦， 焦慮 好猛震係啦，好唔開心， 係都 係 負面啊， 係啊， 係啊，咁係啊，都正正係好好符合我哋今日講嘅嘢啦，即係我哋啊，其實原來有啲夢入邊咧係會令到我哋會覺得好焦慮嘅、 嗯， 而其實好好嘅係咧，今次Michelle 咧佢都幫咗我哋少少嘅，就係咧除咗佢講佢嘅夢之外咧，佢都有輕輕講一講佢嘅背景嘅。咁、 嗯、 如果我哋咧好多時候都會用情緒去聯繫翻我哋最近嘅經驗係點啦，係、嗯、啦，你哋會想像到 Michelle 最近緊張緊啲咩？ 工作壓力啦，份工啦， 寂寞啦，可能心裏邊有啲事唔知同邊個分享啦。 後生同事又好似好勁， 係啊，係啦、啊，樣樣嘢都好似唔係好順意咁呵，係 啊， 啊， 即係我諗係人際關係緊張，譬如同老公嘅關係好緊張啦，佢、 嗯、 同上司嘅關係好緊張，因為佢話好驚翻工遲到。 係啊，佢仲、啊、要話自己肥咧，又開始緊張、嗯， 對自己外表又可能有啲擔心喎。 係啊，個女又要湊女添， 又要湊女添， 係 啊， 啊，所以其實咧都會好睇到 Michelle 都真係辛苦嘅。 嗯， 系啦，即系喺呢段时间，特别系即系双职妈妈啦，我哋都会讲到。咁、 嗯、 其实佢又亦都要考虑好多方面啊，不论系屋企啊、照顾阿女啊、同先生关系啊，以至到去到真系喺工作入边啊，同上司嘅关系系点啦，满唔满足到上司嘅期望啦、啊，或者佢自己内心嘅一啲期望啦、啊 嗯， 以至到就系、是、其实啊，如果比较之下，本身自己都几得力嘅助手嚟噶。咁、 嗯、 但系随住因为啊生小朋友呢个阶段而再去 pick up 翻嘅时候，好多嘢系 miss 咗啊，系、 嗯、 啦，咁、嗯、变相就系、是、啊又会见到相比之下啊会唔会系而家女下属又好似比较得重、啊，咁、嗯、都系 自己有影响咧， 好不安， 即系其实好多怀疑咯，可唔可以咁啊？好多不明朗，令到佢好多对人、嗯、对人啊、对事啊、对自己嘅怀疑咯，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会唔会其实里面有好多个就系啲自我形象嘅一啲。贬低 啊， 譬如可能觉得自己肥啊，女人我觉得真系会特别有呢一样嘢，我唔知道男人有冇啊。即係啊， 冇啦！你問馬老師個肚腩就知， 佢 就算有肚腩都唔會自我貶低。 唔知醜啫，咁都係另外一啲心理嘅狀態嚟嘅。 嗯，肥， 唔系佢啊，答咗嗯，跟住望一望你嘅肚，肥喺中间有个 comma 嘅，你知唔知啊？有个 comma 喺中间， 系咪？ 所以其实我谂佢系面对紧有好多呢一个咁嘅年纪嘅女人，佢会面对紧嘅问题啊，系咪？ 即系 个自我形象下降啦，喺、 啊啊啊、 自己嘅工作嘅环境里面嘅话，又会见到嗰啲。总之是女的下属啊，后生过你的好 过你的，着条裙可以短过你的， 即可以代表女性去讲呢一样嘢，系真的好困扰噶。 好担心， 系啊，系啦，咁同埋就系再加上，佢又即系啱啱生完小朋友啦，我谂对于自己的身体啊个形象啊，身体嘅状况都好介意咁样咯，系啦。系啦，咁另外咧，其實我都會自己好好奇咧，除咗我哋講到情緒會聯繫到一啲近期嘅感受，呢個係比較主要嘅一部分啦，係啦。咁而另外咧，我都會想問一下就係、是、其實 Michelle 即係由細到大，爸爸同埋媽媽嘅關係係點㗎？即係佢嘅原生家庭係點、啊？即係過往會唔會屋企即係都爸爸媽媽有啲嗌霎啊，甚至乎係曾經出現過婚外情呢啲情況，會唔會都有？有咧， 系、但呢样嘢会潜藏咁耐，喺好即系咁耐之后，到佢大个咗又再喺翻脑海里边。 系啊，其实系会再出现翻，因为毕竟我哋好多时候，我哋成日都讲原生家庭好重要啦。 冇错， 其实你由细到大，即系如果喺个家庭嚟讲咧，特别系你小学嘅阶段咧，同屋企人嘅关系系特别特别紧要嘅。 小学阶段啊， 系啊，系啦、 啊，错晒啊， 我都系咁话， 错晒定错晒，马老师你话 两样都系， 系咪因为嗰阵时 错咗， 即系对人真系好多嘢仲系一张白纸咁，所以即系越系啲唔开心嘅童年就会越影响佢。 係啦，其實同埋即係早期嘅一個同屋企人嘅關係啦，係、嗯、啦，除咗小學之外，再早啲嘅話，去到好早就真係、 嗯、即係 BB 嘅時候，你點樣去照顧佢啦？佢、 嗯 有冇安全感啦、嗯？其實呢一啲咧，正正咧，我哋嘅同人哋嘅依附關係啦，係、 嗯、 啦，我哋講到即係以前細個就係同我嘅爸爸媽媽，係、 嗯、 大個咗之後咧就係同先生，係、 嗯、 啦，同我同我個女，同、 嗯、 我個仔咁樣，咁、 嗯、 呢啲關係咧全部都會影響住嘅，所以早期嘅經驗係非常之緊要，甚至乎咧佢哋呢啲經歷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已經遺忘。咗噶啦，咁但系咧，当有事发生嘅时候，喺、个梦境 就 会再出翻嚟啦。 咁 Corey， 我想问，譬如你同啲 client 去做 counseling 嘅时候，咁你通常都系会再追溯翻佢成长阶段，可能童年时候开始同佢倾噶。 嗯，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第一次见个 client 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叫做做一个比较完整啲嘅访谈嘅，我哋都会问及佢啲背景资料啦，佢、嘅原生家庭系点啦，每个家庭成员嘅人物性格特征啦，系、啦，佢哋嘅年纪啦，会唔会爸爸妈妈系相差好大嘅个年龄上面，咁、你都会预想到就系、是、啊，可能喺呢个家庭入面，比起同龄嘅父母咧，佢哋嗰个系我哋会叫做 dynamic 啦，嗰、个动力。是很不同的、即是个关系、啊怎样相处啊平、如果你说岁数差不多很平等啦、是不是、但如果哇是差成十年那么说、会不会即是先生都会是比较强势一点啊、即是还是调回转是很锡太太啊、这样。 是有机会。 其实我想这些这样全部都有关是不是、也是这个的学派他们去用一个梦来去解释、每一个人其实他们的心里面潜藏的或者刚才我们所说的你要了解他的前世今生咯，系咪啊？即系佢细个嘅时候系点样嘅就系佢嘅前世，系咪？有好多嘅就系佢细个嘅时候个质地同埋个材料就系嗰阵时候建立出嚟噶啦。好似听讲就我哋有一位嘅节目主持人嘅话有个梦， 系啊，我成日都想，因为呢一 part 咧讲起梦同埋情绪或者你嘅生活状态有啲联系噶嘛。咁我会可唔可以咁讲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系、譬如会唔会我嗰批特别紧张啊，或者个状态特别唔好嘅时候咧，就会特别发一啲俾人追嘅梦，即系啲追逐啊、跑步嘅梦。有時瞓完覺覺得哇好攰啊，就是、因為我昨晚發咗一個跑步嘅夢，仲要俾人追，即係會唔會係咁樣？ 即係醒咗好攰啦，因為跑得 醒咗好攰啦。咁即係可唔可以咁樣諗？哦，你發親跑步嘅夢咧，即係代表你嗰排生活壓力好大啊，你個人好緊張。即係你哋嘅專業角度，可唔可以咁樣畫上個等號咧？ 嗯，喺我嘅角度嚟讲嘅话，我都系强调啦，真系自由联想系个当事人嘅联想嚟嘅， 系 系啦。咁所以就话，譬如追逐嘅梦入面，可能对于你嚟讲啊，近期生活入面真系有一啲事发生咗，系令到你好紧张嘅。咁呢样嘢可以系即系有挂钩喺度啦，但系唔完全系相等于嘅，系啦系啦。 系咧 ，Clara， 头先咧你讲到咧，我哋点样去解读啦？譬如间房代表咩啦？第三者代表咩？咁我哋解读完之后有冇？会办法凭住呢啲解读去帮翻Michelle 点样可以回复翻一个比较舒坦啲嘅心情，或者点样帮佢咧？即系如果你会作为。 是啦，因为我哋啱啱都会讲到啦，其实梦系潜意识想同我哋讲啲嘢啊嘛。 系， 咁而喺弗洛伊德嘅角度嚟讲咧，其实梦咧都好着重就系、我哋解梦嘅时候咧，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梦本身系为咗达成我哋一啲潜意识嘅愿望嘅。 嗯， 即系好似Michelle 嘅 case 入边咁讲啦，我听到佢话好想好想去 staycation。 系啊， 系啦。咁会唔会其实呢个都系代表住一啲嘅愿望？ 真实的想法，真的很想去放下假离开一下。 是啦，即是譬如好像这个 case 这样的话啊，我会想到 staycation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放松啦、真的可以 relax 两个是 relax 下啦， 二人世界啦， 是啊。係啦，咁所以其實甚至乎咧，即係你明白啊 ，staycation 有啲真係好直白啲去講嘅，弗洛伊德其實講緊我哋嘅潛意識嘅一啲願望咧，當中亦都會牽涉到一啲人性嘅本質啦，係、啦，一啲本性啦，一啲可能係性嘅慾望啦，甚至乎係一啲暴力嘅慾望都會有嘅。咁講緊嘅就係、譬如啦，即係你話暴力喎，好似好恐怖咁啊，係咪？係 啊， 係啊，咁其實就係、 你哋可以想象到就係一個小朋友，可能佢細細個你未去教佢嘅時候，可能你攞咗佢嘅嘢，佢潛意識佢直接一個好自然嘅反應就係搶翻啦，係啦，甚至會想打翻你啦，係啦，你唔俾佢做一啲嘢嘅時候，佢會可能會攻擊你啦。咁但係隨住我哋嘅社會去到教導我哋嘅時候咧，我哋會知道啊，又其實呢啲行為係唔可以做嘅。咁我哋亦都會有一個超我嘅出現啦，隨住年紀慢慢大個嘅時候，咁超我就係講緊我哋嘅道德觀念啦，係啦，即係我哋人其實係分咗啱啱講到就係喺弗洛伊德嚟講嘅話係有本我啦，本我嘅部分就係一啲嘅真係好潛意識入面嘅一啲慾望啦，好直白嘅慾望。自我就係個意識層面啦，係啦，超我就係講緊個道德層面啦。咁呢個道德層面上面佢都會即係譬如喺個夢入面，其實大家點樣會有解夢呢樣嘢咧？其實係有原因嘅。咁就係當中好多時候就算我哋瞓咗覺嘅話咧，我哋瞓著咗之後，其實我哋喺個夢入面咧，我哋講完啲嘢，可能發完啲夢咧，其實都唔知佢係發生嘅咩事嘅， 唔知噶，冇邏輯可言噶嘛。你平時你係做唔到嘅嘢，但係咧個夢度會做到噶嘛。同埋咧，你係一啲好恐怖嘅嘢，但係個夢係可以發生噶嘛。但係你唔會死噶嘛，即係你會起咗身就冇事噶啦。 我成日發夢者識飛㗎。係 啊，我都試過啊，有啊。而好坦白講， 但 係係啊，咁而坦白講就係其實就算呢啲夢咧，佢發生到去到呈現到喺你嘅腦海入面咧，其實都係通過咗。即系自我审查呢个机制， 都 有 嘅咩？ 都要噶，系啊，正正系其实一啲愿望，譬如啱啱话性嘅愿望、欲望，我哋好多时候都唔能够受大家去接受， 因为道德 系 要 平衡， 系啦， 去做， 系啦，唔可以咁直接咁样讲出嚟噶啦嘛。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梦咧见到嘅嘢，好似 Michelle 啱啱去讲到呢啲梦嘅内容咧，我哋都会叫做佢系一个表层嘅意义嚟嘅，系啦，系一啲叫做 manifest contact 啦，咁但系喺背后咧，我哋系要先系要经过一啲嘅审查啦，要透过我哋嘅超我去到即系虽然个意识好薄弱啦变得，咁但系为住其实保障我哋咧，唔好吓亲我哋啊，系啊，好紧要啊，咁所以都会系有少少嘅扭曲啊，转咗画面啊，再呈现俾你睇， 所以就咁难解啦， 系啦， 系咪啊？ 咁所以我哋解紧嘅都系一啲嘅讲紧个潜在嘅意义系啲乜嘢，系啦，个意义就会系一啲譬如好似到底喺 Michelle 呢个梦入面个潜在意义系啲咩咧？到底喺度實現緊啲乜嘢嘅願望呢咁樣係啦，就係啱啱講到譬如 staycation 啦，可能想二人世界啊，想放鬆下等等。 好啦，咁就係從Michelle 呢個夢裡面嘅話，我哋都可以知道啦，係咪？其實有時有啲見到啲咁嘅嘢嘅話，都唔需要太擔心嘅。你頭先你又講啲唔講啲？你係咪細個嗰時候嗰個夢比較恐怖少少？ 嗱，我咧即係咧人生第一個噩夢記到依家咧，就係我話説，我諗我小學三四年班。即系我到而家都记得，就系发觉一个咧系一个着住军人制服嘅人啦，即系军人啦吓，咁佢就冇咗个头啊！ 哇，鬼故嚟噶， 系啊， 追住我一路追住我，追住我之后追到啦，仲要揽住我抱起咗我，咁我就扎醒咗啦。即系到我而家都仲记得嘅。 其实咧 头先就问阿秋儿，究竟俾人追系一个有冇啲特别？ 咁你冇你讲咗最，你冇讲最重要嗰 part， 因为有阵时咧嗱，俾人追同俾一个冇头嘅鬼追咧，其实差好远。我有时发梦都梦到鬼，其实鬼呢一样嘢，灵界一样嘢咧，喺我哋现实生活系唔存在噶嘛。但梦境里边出现咧就好惊。其实呢样嘢个解读系咩咧 ？Michelle， 即系一啲咁恐怖嘅，近乎一啲鬼啊、灵界啊嘅嘢。如果有夢出現，又係咪又代表即係生活之中嘅一啲好唔願意，定係一啲嘅唔知咧係乜嘢啊 ？Michelle， 你點點睇啊？ 誒都要同翻嗰個 client。就自己自由聯想， 係啦，其實都會係即係等 client 聯想翻，甚至乎可以話係你喺夢入面你呈現嘅嘢係可以超乎你嘅想像啊嘛，即係你可以喺個夢入面識得飛，其實係絕對可以嘅。咁所以調翻轉咁講，我唔去牽涉到係咪靈界入咗去我哋嘅夢入面啦，反而係我哋嘅夢入面，我哋可以有好多嘅想像，好多嘅創造空間，係而呢個創造空間創造出嚟嘅嘢，對於當事人嚟講，佢點？ 咁嗰陣時你幾多歲啊？有啲咩？ 我小學三四年班。 咁你覺得呢個冇頭軍軍人係邊？係咪一個好惡嘅老師啊？ 你聯想乜嘢？ 我聯想咩咧？ 係咯。 其實 我乜都亂想。我覺得即係如果諗一諗法，我覺得係咪因為細細個覺得可能啲讀書測驗啊，即係壓力比較大，所以我就會發呢啲夢咁樣啫。因為我嗰陣時嗰排我又冇特別即係經歷啲咩家庭嘅好大嘅轉變， 有冇遇到 啲好惡 嘅人 咧？又冇喎、即係純粹你問我細細個擔心啲咩啫？我諗都係讀書壓力啫，係、咯。 咁點睇啊？阿 Chloe 呢個會唔會都係同佢 係啦？即係如果佢問嗱個卡，你問我自由聯想， 你咁細個已經讀書壓力， 冇乜特別喎，冇乜特別聯想到啲乜？咁點咧？你會點樣幫啲 client 咧？ 但佢記到今日咯， 係咯， 係啊，佢好在意呢件事啊，係啊，一個冇頭嘅軍人， 係啊，轉翻個頭。 我覺得喺呢一個夢入面咧，即係好緊要嘅就係好強調嘅係冇頭啊，係 啊， 即係冇頭呢樣嘢又令到你諗起啲咩咧？ 啊，我知啦，如果咁樣諗起。細細個咪有個電視劇嘅，就無頭東宮嘅。我唔知係咪就睇完無頭東宮咧？你咁樣問一問起，我又諗到喎。 即 係 睇戲嚇，睇戲嚇親。 我唔知係咪就有個亂，就會咁樣拎埋咗個生活上。 其實係有機會嘅，即係有機會就係咧兩樣嘢係啱啱講到就係，其實個夢入面係喺唔同嘅地方收集咗啲嘢翻嚟。你收集咗一啲嘅係你嘅近期嘅經驗，嗰個經歷可能係你考試嘅壓力，但係同一時間咧，佢亦都唔能夠咁直接話俾你聽你考試壓力啊嘛。咁變相可能你睇個電視劇，你就攞咗嗰個夢頭嘅嗰個。 同埋多唔多啲 client 就係你問佢你聯想到啲咩，佢就答冇啊，聯想。唔到任何嘢啊！但系当你喺即系三番四次嘅嚴刑拷問底下，咁佢又即係嘔到啲嘢， 一定會嘅， 係啦， 都多啲情況。 咁頭先你咪係 咁，係啊，你都係咁樣 咯。問下問下，係啊。 係啊，同埋呢個都係咧，即係弗洛伊德都好強調嘅嘢，就係話其實你要去解夢嘅時候咧，你唔能夠咧好確切地話啊，我冇啊，我冇發夢啊，又或者係啊冇啊，我冇情緒啊，係啦，甚至乎其實我哋真係要抱住一個好開放嘅態度，即係包括住一啲哇好荒謬嘅諗法又好，或者令到你好唔開心，甚至乎你都唔想講出嚟嘅一啲經歷又好，其實呢一啲都可能係。有關係，咁所以咧，真係去到就算 client 嚟到去解夢嘅時候咧 ，client 都佢嘅狀態都好緊要。我哋成日都會講，你有對自我自己嘅意識有幾強啦，呢個自我意識 self awareness 啦。咁所以就係講緊，如果你自我意識到你嘅情緒狀態，再加埋咧，你對於你自己嘅都好開放嘅，去聽唔同嘅即係聯想嘅話啦，去諗啦，咁其實會幫好多嘅。咁而當然其實大家都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就係，其實咧。到底聯想到幾時係為之夠咧？ 幾時夠啊？幾時都 OK 啊？ 係啦，其實就會係真係呢一個好感覺嘅，因為我哋講緊輔導嘅時候都係一啲人與人之間嘅工作啦，都係好感覺先行啦。我哋咧傳統嚟講，我哋都會有一個叫做啊哈 experience 嘅， 啊哈 experience。 咁系啦，哦，明啦，记到啦 ，bingo， 好多谢晒 ，bingo 嘅 意思。希望每一个每一晚大家都发个好梦，好嘛？今日多谢晒 Chloe 吓，多谢晒谭嘉怡， 唔该晒 Chloe， 多谢 表嫂，恭 喜晒表嫂， 恭喜表嫂， 唔好客气， 等食你嘅红鸡蛋， 猪脚脚， 阿姐姐。 落满了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望着脚底的软垫，走草雨雨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实现。 睡扣起乌烟一片。哦，无心 无心睡眠，我哋有 Leslie。翻到十二点钟啦。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马上送上翻嚟。十二点钟之后，风骚快活人有 Billy Billy 你最分啊，同埋我哋嘅 B 房菜，当然都有今日嘅片段人间。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好，嚟到呢个 B 嚟嘅时间。 Hello， 大家你哋好啊！ 见到你咧、啊，我就会流口水噶啦， 真系， 因为知道你会整嘢食啊， 代表我正系嘛， 代表你整嗰啲嘢啫。 呢个加翻俾阿 Yoyo 前辈。 好，今日礼拜 Billy 同我哋分享咩？ 口牙无 耻。咁佢系几正嘅？ 唔系，我因为我喺马老师跟咗佢咁多个礼拜咧，学咗呢一样嘢啊。 咩嘢？学咗咩？ 口牙无耻。 系啦，系啦，星期二嘅 呢样嘢。 星期二嘅广播巨星啊嘛，系咪？ 错，系。个个礼拜每一天都系广播巨星。 哎呀，多谢你啊！ 好多女仔中意佢 嘅。哎呀，多谢你、啊。 琴日有个女仔都话问你边度啊？ 琴日啦，我哋隔篱有个女嘉宾接受完访问啊，就咦，马老师喺度，我做咩事啊？你识嘅咩？啊，冇啊，成日听佢做 唔系人嘅声线， 好中意佢嘅， 系 啊，但系 见到佢就即刻及嘅，好快就走咗啦。 佢哋唔知道，佢哋唔知道啊。马老师 一见即散，呢啲叫一见即散， 凶恶嘅一面， 唔系不见不散，系一见即散。 系啊，因为马老师咧，即系今日我哋讲嘅 topic 咧啱晒佢啊，即 系咩 食人唔掠骨啊！ 哇， 英文系 嗱，今日同大家讲过咧 ，eat ball 叫做 nose to。Nose to tail 嘅曲奇系啦，咁即系话咧，由鼻哥嗱，谂下一只猪仔啦吓，或者吓一只牛仔啦，点样可以由佢个鼻哥一路食到佢条尾咧？ 哇！即系咩都唔放过， 乜嘢都唔放过，系啦。 有一样嘢系唔食得嘅， 乜嘢？ 脚夹。 脚夹， 脚夹食唔食得啦？猪蹄啊，猪蹄啊，你有冇煮过？ 嗱，脚夹 都系煲，你食猪脚都唔会食猪蹄噶嘛？ 猪蹄食正。 如果我同你讲，你点知道我食脚夹噶？咁啊，唔好惊啊， 系咪先？ 系啊，就系嗰啲真系未必食到啊，系咪啊？ 夹都食唔到啦， 系啦， 真系嗬，就 睇下点整咯。如果你煲汤，其实佢都溶咗落啲汤度啊。 咁又系， 唔系啩？猪蹄点溶啊？ 真系唔知道 嘅。但系其实你就系啦，你唔会帮佢即系整晒之后，跟住你先至整佢咯，即系煲咯。 系咪讲猪？ 系啦，這个研究一下先吓，唔系我讲紧嘅 nose to tail 咧，其实所有嘅动物都系，系啦，所有嘅食材啦吓，其实我哋中国人咧不嬲都系咁。 但系咁有啲嘢咧，虽然佢食得，但系通常都唔会食。例如咧，我见而家现代人都唔食鸡 pat pat 嘅，以前上一代咧就好多人都食鸡。 有啲人系啦，有啲人追住嚟食嘅，我觉得嗰度系有个 系啊， 专系拣 冇错，我阿爷就系咯，佢唔单止鸡 pat pat、鸭 pat pat、烧鸭 pat pat， 全部 pat pat 都中意食。但系今时今日，可能大家觉得佢唔即系全部肥高， 系啊，或者觉得佢有啲骚味啊，定点样啦，系嘛？ 真系老劈， 边个系啊？边个系啊？边度？系啦，嗱，我哋讲紧呢个 nose to tail 啦，其实就系我哋嗱，中国人咧，我哋不嬲煮嘢食咧，都系乜嘢都食晒噶啦，嗱，内脏啊，好多系啦，嗱，皮啊，乜都食噶，咁但系我哋喺西方社会啦，系咪咁样行法咧？ 唔系。 嗱， 佢哋好多嘢唔食嘅， 嗱我腳已經唔食啦。 嗱我哋講開即係新世界同舊世界啦，舊世界方面就講喺歐洲啦，其實係一啲法國人啊，或者意大利人啊、英國人啊，佢哋。好多年前煮嘢食咧，不嬲喺 本來係咩都用嘅， 都係咩都用嘅，係啦。譬如法國人佢哋會煮牛肚啊，或者係用一啲嘅牛嘅內臟或者豬嘅內臟嚟到做啲腸仔啊，或者係呢個花瓜叫做 鵝肝 啦，係啦，都會做啦嚇。咁但係去到新嘅世界啦嚇，去到北美洲咧，其實現時咧好多人咧都係唔食呢啲內臟嘅。不過我哋講翻倒轉啦，嗱講翻我哋喺呢一個嘅 Great Depression 啦，即係大蕭條嘅時間啦嚇，北美洲 經濟大蕭條嘅時 間係啦，咁當然啦，乜嘢都食啦，係咪？咁但係隨住時間一路 pick up， 話嗰個社會一路富庶起嚟嘅，咁大家咧開始就揀嘢食啦，就話啊，我哋食。 雞咧要食啲靚嘅部位， 食 fine dining。 係啦，牛咧我哋啊，淨係食 sirloin 啊，淨係食 rib eye， 我哋唔食其他嘢。 聲都變咁衰啊！ 高貴，有係咯，唔同人有唔同嘅喜好啦嚇。咁但係咧。而家咧，我哋譬如我哋喺北美洲長大嘅生活嘅，咁我哋好多時候，我哋超級市場咧，所有啲下價嘢咧，都係亞洲人買多嘅，例如係一啲內臟啊、雞腳啊嗰啲啦。外國人咧，佢哋多數會買雞胸，咁因為啖啖肉啊嘛。咁如果我哋去買炸雞啦，亦都係買白肉，佢有分嘅嗰個 menu， 有分白肉同埋。叫做 dark meat， 即係咧深色嘅肉，深色嘅肉咧就係啲雞髀肉啊嗰啲啦。如果係白肉嘅話，就係雞胸肉啦。佢哋多數咧點解會貴啲咧？因為多人揀啊嘛，係啦。 香港調轉雞髀啊貴過雞胸，要加錢先有雞髀。 啱啦，如果啲識食啦嚇，大家識食咧都知道咧，哇啲肉咧如果係黐住啲骨啊，例如係哇黐住啲牛骨啊、雞骨啊，特別香嘅，係嘛？咁啊同埋滑啲啦啲肉係嘛？咁我哋以前講過，我哋亦都去過釣魚啦。釣魚又係嘅，咁我哋會見到隔離嗰隻船咧，掟啲嘢落個海度嘅，掟啲咩落去咧？知唔知？ 掟條魚咯，魚頭咯，唔要嘅嘢咯。 佢捉嗰條魚翻嚟咧，佢會即時咧， 劏咗佢， 係啦，刮輪啦，就淨係 fillet 咗，淨係咧起咗嗰個魚嘅肉出嚟，跟住成條魚咧就掟翻落海嘅， 連埋魚骨咁樣成框咁掉落。 係啊，咁啊等啊， 咁啊抌等於抌垃圾咯，其實。 咁咁啊，佢沉翻底度，可能其他魚又可以啄翻佢啊，咁樣咯，即係一個 ecosystem 咁樣，一個循環咁咯。咁同埋咧，我亦都試過啦，咁同一啲以前有啲美國嘅同事嘅，咁同佢哋飲茶又係啦，見到啲鳳爪，哇，好驚啊！點解會咁樣噶？係啦，或者係我哋去。系啊，女同事啦，或者我哋去饮，见到一条石斑上嚟嘅，啊个鱼头唔好向住我啊，从来未见过，好惊。 成只鸡你好惊啦， 系啊，鸡又 惊啦。鸡 你咪 咁样咧，咩都系，猪都系噶，成只猪咁样，连埋两盏灯咁样对住你， 即系好观感嘅大冲击啦。咁但系点解而家呢个北美洲咧会开始盛行翻呢一个 no sutail 咧？咁其实咧就系源于咧喺2000年咧有一个嘅英国好出名嘅名厨啦，咁佢叫 Fergus。And Henderson 啦，佢出咗本书叫做咧《The Whole Beast Knows to Tell》嘅 Cooking， 咁跟住咧呢本书咧喺2004年嗰阵时咧就喺北美洲发行，有一个新嘅版本就系专系咧针对咧美国或者系加拿大，即系北美洲方面嘅饮食文化嘅。咁呢本书出咗之后咧，哇！大家咧就直情有个新体验啊，因为觉得哇系劲，因为咧而家个社会我哋行得快咗啦，对于唔同嘅食材了解多咗啦，大家咧都谂紧话，喂有啲乜嘢方法？即係我哋講緊 sustainability 啦， 嗰個 持續性係啦，可持續性啊，同埋佢有一句咧就叫做咧，即係好有名嘅 quote 嘅，佢就叫做咧，如果你去殺一隻動物去食嘅話咧，最尊重佢嘅方法咧就係將佢所有嘅嘢咧食曬，係 啊， 係啦， 啱嘅喎， 尊重佢啊，係咪？ 係啦，咁 佢犧牲先值得啊嘛， 係啦，佢既然都犧牲咗啦，係咪先？因為 食曬佢咯，你冇開心啊？ 我對始亂終棄噶嘛， 因為點阿馬？ 嗌咗个人呃尽，嗱呢啲唔啱噶。 但系咧，我觉得中国人系最叻嘅，中国人最叻嘅，就算身体嘅以外嘅嘢，譬如血咧，都系整鸡血鸭血。你谂下，即系连液体都食埋啊！ 系啊，嗱， 骨整毛攞嚟做鸡毛手， 系咪先？ 系啊， 我哋真系一滴都冇浪费。 系啊，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即係睇完呢本書之後咧，就好大嘅衝擊啦嚇。咁啊，因為咧，其實如果喺北美洲嚟講咧，有大概咧三分一嘅肉類啊嚇，咁整咗出嚟之後冇人食嘅，係、用唔到嘅，係咪？ 雞爪又話唔要， 雞 皮又話唔食， 係啦。咁所以咧，咁同埋咧，而家呢個新世代咧，好多嘅年輕人咧，新一代咧，就揾緊一啲新嘅感官嘅刺激，係啦，就覺得哇！咦，哇！我未食過呢一樣嘢喎，不嬲食雞胸嘅喎，係啦，哇！呢、這個雞嘅內臟又點樣啊？或者咁，佢哋好多時咧都會試一下，即係好大膽咁去試嚇。咁、所以咧，呢一個嘅 no sutail movement 啦，就有幾個好處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 marketing 啦。一啲餐廳如果話俾大家聽，喂，我呢間餐廳啊，你睇最新式係由頭食到落腳嘅，包保你未食過。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引來好多嘅招來啦，係咪啊？係啦，咁所以呢一、這個就係個新嘅 movement 啦。不過呢、這個就係西方社會嘅，咁我哋中國人喺屋企有啲咩可以做到啊？咁當然，哇，好多慳家嘅嚇、爸爸媽媽或者屋企嘅家庭主婦啊，都可以做到啦。 B 房菜。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几样嘢啦，吓喺屋企做到嘅 nose to tail 啦，都可以引埋招来啦。 由头食到落尾嘅， 系啦，叫啲仔女喂，快啲翻嚟食啦！我屋企而家整紧最新嘅 cuisine 就系 nose to tail。OK， 嗱，屋企 你做紧啦， 梗系啦。嗱，我想问一下你哋屋企有冇即系买一啲嘢翻嚟啦吓，尽量谂方法咧，一啲食材咧系用晒佢嘅。 买一啲嘢翻嚟嘅食材， 有我谂到，细细个阿妈买西瓜，食完个西瓜咪攞个皮嚟洗面咯， 咁唔系食埋佢用 呢个用埋佢 都可以咁讲，都可以，即系你食今日啲金皮，我哋陈皮嘛，晒咗佢啊， 又有榴莲。系榴莲咪个核咧，啲人咪抌嘅。我试过食个榴莲核啊， 食个核 啊，唔知点样整熟佢。 好唔好食噶？ 类似芋头啊。 人哋话可以 似芋头， 榴莲皮可以爱嚟煲汤嘅。 系啦，呢啲都有试过啊，细细个翻大 个系啦。 南瓜咯，南瓜籽可以搵嚟将佢炒咗，佢变咗南瓜籽噶嘛。 系啦，摆落个焗炉度烤咗。 同埋你有冇发觉嘅就系，其实南瓜你可以做好多嘢咯，系咪？可以搵嚟整个汤又得，你就咁样捞落个沙律又得，咁样成个南南瓜可以食晒。 系啦，我屋企咧个雪柜咧，成日都有一啲嘅厨余嘅，啲厨余系咩嚟嘅咧？ 系你食嘅。 我梗系食啦， 你啲字 你都可以嚟我屋企食噶。 有啲乜嘢？我真唔食你厨余。 嗱，我嘅厨余咧包括啲乜嘢咧？就系我屋企咧个冰柜咧，有时会有啲虾头啦，或者系啲虾壳嘅。 汤好，整个汤好好。 系啦，因为咧嗱， 真系会留翻啲虾壳噶，留翻。 系啊，嗱，我哋啲虾买咗翻嚟咧，嗱，如果食白灼虾嘅，咁通常梗唔留啦，唔通同啲客人讲。 出 大家等一阵啊吓，嗱啲虾头咧，记住唔好跌，唔好摆 喺 嗰度啊！ 系 啊， 你一早剪咗， 系你剪咗头咪得咯？ 咁又唔好睇啊嘛，白灼。 咁你咪开佢一半嘅话，用嗰啲蒜蓉性咯，你 嗱睇下有冇客人啦，有客人嘅话都几吓人嘅呢一样嘢。咦？点解你啲白灼虾冇晒头嘅？ 唔系一早讲定咯， 系啊。 嗱，蝦頭咧就可以蝦頭蝦殼， 好有用啊！ 你又攻擊我啊，馬老師嚇！ 佢忍咗好耐啊，頭先你問 佢，係咯， 佢瞓咗一陣， 我真係好唔開心啊！ 講到佢真係呆咗坐喺度一陣， 我講過句先撲你啊，大佬，唉唔做啦！ 佢而家開始回復意志啊，頭先係潛意識。 喂，馬老師都幾好嘢喎，琴日得罪家居明，今日得罪 Billy， 佢要趕走曬。 我哋嘅嘉賓係咪要俾你趕走曬先安樂啊，馬老師？ 唔係佢趕走咗，咪自己做曬可以，係啊， 嗱。其实蝦头可以用嚟煮意粉啦，可以用嚟煮汤啦。咁跟住咧，其實另外我會屋企咧有時買啲芫茜嘅，芫茜咧我哋可以愛嚟做芫茜嘅根部啦。咁我連埋啲蝦頭咧一齊擺落鍋嗰度炒，炒 部 係啊，好香噶，加啲 炒做乜啊？ 係啊， 炒完之後你做咩啊？整湯啊？ 唔係，愛嚟整意粉嘅汁啊。 哦， 係啦，咁你再加啲蒜頭啦，咁一齊加啲橄欖油啊去煮下佢啦。咁跟住撈翻曬出嚟之後咧，佢所有嘅蝦嘅精華咧就去曬嗰啲油嗰度咧，就可以愛嚟煮意粉。咁另外如果你啲豬肉買咗翻嚟，你話哇咁肥嘅，啲肥切走佢咯，唔好咁啊嘥咗佢啊嘛，係咪？嗱，可以愛嚟炸豬油啦。 真 係真 係㗎，飯好食 㗎。係啊，嗱，炸豬油咧，除咗愛嚟撈飯啦嚇，仲可以愛嚟整一啲嘅酥皮啦，係嘛？或者係有時咧，你去炒餸咧，嗱，茶面我未試過， 今晚試下 茶麵包我都接受嘅茶面。 今晚試 係啦，又可以試下啦嚇。咁另外薯仔批咗皮出嚟之後咧，又可以焗翻熱佢，焗翻脆佢，愛嚟做 potato skins。其實as一個 snack 嘅一個小食啊，好脆嘅，可以做到。 出邊好貴㗎 ，potato skins 你自己整。出面的做法咧就係成個半個薯仔咁樣做個 potato skin 啫。 咁但如果你批一條條嘅薯仔皮嘅話咧，亦都可以擺落個焗爐度焗脆佢，再加啲黑胡椒同埋鹽啊，哇，一個好好食嘅餸嚟嘅。咁另外咧，最近你哋有冇留意咧喺超級市場啦？咁啊，見到一啲嘅真空雞啊，有冇見過啊？ 真空雞 啊， 有咩分別啊？點樣叫真空雞？ 真空雞咧，佢已經熟咗噶啦。你見過未啊？ 未啊， 鹽雞。 系啦， 佢有鹽焗雞啊， 芝麻 味啊，豉油雞啊咁樣嘅， 即係煮熟咗嘅雞啫。 煮熟咗，但係佢抽咗真空嘅，真空包裝嘅。OK， 好似講到太空雞咁，好似好勁咁。 嚇死我！ 嗱係啦，嗱呢啲雞 我做咩啫？ 我電話呢得唔得啫？ 你冇搞佢啊！佢叫真空強。 我緊張，我可以電住阿馬老師，先至俾到個安心我。系啦，嗱，我哋买咗翻嚟咧，我哋可以做手撕鸡啦。手撕鸡做完之后咧，又可以用个鸡壳咧嚟到煲粥啊、煲汤啊，亦都可以啦，系咪先？ 你最中意， 你漏咗， 嗯， 系 嗰啲鸡汁咧。 雞精冇問題就係就咁 人哋有滴雞精啦。 嗱，講得啱啊！嗱， 冇講 啊！嗱，平時咧新鮮雞咧，我買翻嚟啦，咁我會一個即係鹽焗雞咁樣嘅做法啦嚇，咁咪揾啲鹽啊醃下佢啊，誒嗰啲沙姜粉啊醃完曬佢，我蒸咗佢之後咧，咁咪好多嘅雞汁雞水喺下邊 嘅，好好㗎。 係啦，嗱嗰啲雞汁雞水咧，你可以嗱煲湯咧，我就唔會，我 霎菜 係啦，我嚟霎菜啊炒菜啊，或者係加落嗰啲飯嗰度啦， 其實 好似海南雞飯嗰啲咖喱飯咁樣啦，好好味好香嘅嚇。咁另外咧，如果你哇今晚好正喎，馬老師請食龍蝦喎，係咪先？咁我就會同阿馬老師講， 你埋單啫嘛。 係啊，誒喂，留翻個殼俾我喎。嗱，龍蝦殼同埋龍蝦頭啦， 好足， 可以愛嚟咧整龍蝦湯， 整龍蝦湯 係啦， 全部都係用蝦殼整嘅咋，龍蝦殼你唔使用好貴嘅， 好容易整嘅啫。只要咧將佢咧，最緊要咧就烤熟佢先，烤熟佢係啦，烤熟烤香佢之後咧，跟住咪擺落個個水度煲咯，個水加翻一啲西湯。嘅基本嘢啦，即系西芹啊嗰啲咁嘅嘢啦， 加翻啲虾头啊，同埋 系啦， 芫茜头啊， 系啦，咁煲到佢咧，哇，啲味出晒嚟之后咧，你就可以加茄糕，咁啊茄糕，跟住就已经系一个好香浓嘅 个底咯， 龙虾汤嚟噶啦。你将佢整结啲嘅话，你咪可以加少少嘅薯仔，有啲人唔落嗰啲诶芡汁噶嘛，咁啊落薯仔，薯仔可以整结佢嘅， 冇错。 咁你中意用收芡嘅话，亦都可以嘅。咁啊呢个龙虾汤啦，咁另外仲可以。我哋去飲宴嘅時候啦，攞咗個豬頭翻嚟，攞咗個鴨殼翻嚟，係啦，豬頭咧又可以愛嚟燜涼瓜， 你同我搶個豬頭，你 即係由頭食到落尾啊！ 正，我唔同你搶豬頭，你有啊嘛？ 你個豬頭， 哎呀，我唔敢講噶， 個豬頭啊！ 係啊，嗱咁另外鴨殼咧，亦可以我哋拎咗翻屋企之後咧，可以燜啲鴨肉出嚟啦，我哋做燜火鴨絲啦，鴨嘅骨咧又可以用嚟煲湯啦、煲粥啦，係嘛？咁所以好多嘅方法嘅。不過咧，嗱頭先講咗好多，即係一啲我哋用埋啲廚嘅做嘅嘢啦。咁嗱，有一個方法咧，就係咧一送咧一買一樣嘢翻嚟咧，可以做兩味餸嘅。咁我屋企就成日做嘅，就係咧可以去一啲急凍嘅肉鋪嗰度啦，買一條嘅牛脷急凍牛脷翻嚟。咁我哋咧可以牛脷翻嚟解凍咗之後咧，揾啲粗鹽洗一洗佢啦。跟住咧，我哋擺佢出水，出水嘅時候咧，我哋擺啲姜啊咁嘅嘢啦嚇。咁出完水之後咧，嗰啲水唔要啦。咁跟住咧，我哋另外一鑊， 要俾佢， 係啦，可以俾你，係啦。咁另外咧，我哋咧可以用個湯煲啦，我哋擺一啲頭先講過啦，就係一啲嘅番茄嗰啲西芹啊、洋葱啊，係啦，紅蘿蔔啊， 煲西湯煲嘅底應該要擺嘅嘢， 係啦。咁我哋落啲油去炒下佢先，咁跟住咧，我哋再落一啲嘅雞湯，或者係落啲水加鹽。都得，咁再摆嗰个牛脷落去炆，炆三个钟头到咧，佢个牛脷软咗咧，就可以咧拎出嚟咧炆个衣噶啦。因为咧牛脷表面咧有个衣啦，好似 即系啲脷胎咁样， 要今朝个粒嘢咁啦。 我讲嗰粒嘢啊，剪咗出嚟 系啦。咁跟住我哋炆咗嗰啲衣之后咧，咁跟住个牛脷咧已经淋噶啦。如果唔淋嘅话，我哋再炆一炆佢啦。牛嘅舌心咧就比較軟啲嘅，牛舌心嚇，咁牛嘅舌心我哋切片咧嚟到煎咗佢嚟食又得，咁跟住牛嘅脷嗰個啄啄咧，嗰啲肉咧我哋又切翻碎佢 ，OK， 擺翻落啲湯度， 擺翻落啲湯度，再加翻啲嘅茄膏咧，就變成一個咧牛脷羅宋湯啦， 哇，正啊， 係啊， 多謝曬， 下個禮拜二我翻嚟攞翻啲橙皮啊魚骨俾你， 又係食人唔甩骨係嘛？ 心碎，谁就觉已在这里？几多天不可去安睡？遗憾常载满在心里，期望或已散落风里。不准说痛，不会再喊泪，但这。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十七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四十五人罪成，法庭今日判刑。法官采纳香港国安法第22条的刑期分级，其中首被告戴耀廷连同第二被告欧诺轩、第三被告赵家贤和第四被告钟锦麟被列为案件的首要分子，其余被告全部被列为积极参加者。戴耀廷被判囚十年，欧诺轩获刑期扣减，判监六年九个月。赵家贤和钟锦麟分别判监七年和六年一个月。其他参加者分别判监四年两个月至七年九个月。法官认为戴耀廷是案件的主脑，为有意行使预算案否决权的人士提供必要平台，在其他组织者退出之后仍然没有终止初选计划。至於歐諾軒，法庭認為他擔任重返證人，供詞對拼湊案件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來香港出席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提到希望香港繼續把握發展關鍵期，適變、應變、求變，不斷提高金融發展水平，持續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何立峰提出三点建议，包括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创新，进一步拓展金融开放合作，进一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不断增强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中的关键节点作用。他期望香港继续守护好金融安全，中央将一如既往为香港提供充分支持和保障。啟德體育園青年運動場在今個星期六再進行演練，參與人數會增至5000人，達到球場人數的上限。今次演練和上兩次安排不同，包括今次會設劃位，不是自由席，並且會加入情景題目，測試各部門和持份者的溝通和信任程度。演練由當日下午三點半開始，預計大約夜晚八點四十五分完結。5000個參與者中，包括4500個公務員和500個地區組織人士。演練分三階段進行，包括入場驗飛和安檢，以及離場測試。體育專員蔡建斌重申，水樽和長遮都不能夠帶入場，即使空樽亦都不能夠帶入場。他說國際大型運動賽事都有同類的要求。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曼仪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 18.9 度、东经 113.6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曼仪正在香港以南大约400公里内掠过，与它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继续影响本港。受曼仪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今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偏北强风，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晚十点。受天文大潮、东北季候风和曼仪的共同影响，预料香港沿岸水位在今晚十点至午夜时分会升得比平时高，维港的海水高度会上升到海图基准面以上近三米，而大澳的海水高度就会上升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3.1米，个别沿岸低洼地区可能出现轻微水浸，市民请采取适当预防措施。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天气较凉，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稍凉，听日仍然有几阵雨，风势逐渐缓和。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40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63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43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9跌9毫，盈富基金19.78升7仙，腾讯控股406.4升2.2，恒生中国企业72.0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29.6升3仙，阿里巴巴85.5跌8毫，中国银行3.75跌1仙，工商银行4.76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1，日元154.39，瑞士法郎0.884，加元1.402，人民幣7.233，英鎊對美元1.268，歐元對美元1.059，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38,532點，升311點，港金報24,350元，升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2.18美元，卖出2,62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故事发生于70年代尾的北京城，五个年轻人在什刹海冰场相遇相交，因着不同的性格、背景和志向，发展出不同的未来与人生。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一起走过的日子，第五集。 我终于应承了 Nicky 的邀请，参加了他的社区中心搞的社区共融音乐会。我还叫妈咪帮我找下衫啦，找朋友帮我揀歌啦，练歌啦。我最初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的，识了 Nicky 之后呢，我觉得自己整个人积极了，又喜欢晒太阳。我现在呢特别喜欢跟 Nicky 一起的感觉。早几天揀歌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很想在一个 concert 到可以跟 Nicky 一起合唱。其实唱什么歌我都一早想好了，不过我唔敢同佢讲啊，都唔知点样开口。 大雄啊，我有嘢同你讲啊，我对你唔住啊。 哎呀 ，Nicky 啊，点解呢个人咁得意嘅？你次次见亲我都话要同我讲对唔住嘅。 大雄啊，我认真噶。 哎呀，得啦得啦 ，Nicky， 你唔好讲住啦。哎，你等我讲先啦。我而家咧，我好认真咁同你讲啊吓。你嗰个音乐会咧，我好想请你同我一齐合唱啊，得唔得啊？ 吓？点解啊？ Nicky 啊，你知道我个人唔系好识讲嘢噶啦，但系总之我就好想同你一齐合唱啦。 系咁，你想我哋唱咩歌啊？ 系一首我最近好中意嘅歌啊！我净系谂都想同你合唱噶咋，因为爱情啊。 吓？咩话？ Nicky， 我讲多次你听住咯，个歌名系因为爱情啊。 因为爱情，大雄啊，点解啊？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 我冇谂过大雄会揾我同佢合唱《因为爱情》噶。嗰一刻，我完全唔识反应，连我想话俾佢知社区中心唔再揾佢唱歌，我都唔记得咗同佢讲。我心情好复杂，我个心系咁跳，跳到好似跌咗落个深不见底嘅窿咁啊！ 啊！火箭哥啊，揾我系咪有好嘢啊？ 啊，你记唔记得尖沙咀四爷啊？ 尖沙咀四爷，哦，记得记得记得，佢老人家身得好嘛？哇，话时话佢好大年纪咯，有冇九十啊？ 嗱，四爷下个月就九十大寿啊！班细嘅咧话想搞大佢，贺一贺佢大寿。七叔话想搞翻场赛车，大家开心下，高兴下。好似我哋成班人喺公主道咁癫翻晚啊！ 真系火箭哥，你讲呢啲嘢我老啦，留俾后生仔啦。 喂，唔系、啊，四爷出好高奖金、啊，佢话搵翻以前啊玩开嗰几个老友出嚟啊，赢输都有大利是啊，志在高兴下。 真系唔好啦、 啊， 你唔系唔知道当年我就系贪玩，搞到我个仔冇对脚，我唔玩啦。诶、哎，你揾阿的哥啊，仲系烂口文佢哋嗰条好兴玩噶，好中意噶。 冇、哦，我谂住你落场赚翻佢一笔都好啊。不过唔紧要啦，你真系唔玩，啊、算啦，我揾其他老友啦。 系啦，喂，多谢你关照。喂，你其他想嘢揾我吓，我唔玩呢、這个，第其他嘢玩噶、啊。 一定约你。 啊，老豆啊，星期五晚呢？星期五晚啊。 哦。 约咗妈咪去食饭，又问你想食乜、 啊？好啊好啊，我哋三个一齐食饭啊，好啊，食咩冇所谓，你哋话事啦。妈 咪话问你想食乜啊，你想食乜咪讲咯。 我是但得啦，真系啊，是但得噶啦。 次次问亲你都系咁样。哎，咁食鱼头煲啦，唔好烦啦。妈咪话你中意食。 好啊，中意啊，好啊，好啊。 大雄啊！一阵间得唔得闲啊？ sorry 啊，我阵间咧约咗屋企人食饭，所以我要早啲走、啊。 嗯，你把声蒙蒙地嘅，你伤风啊？ 可能最近感冒啊， 我而家个头咧都仲有少少痛咁。 系咁啊，我而家翻 office 啊，转头攞粒药俾你啊。 哦，好啊，唔该晒。 大家，我会送上今晚最后一首歌，再度重遇你。 带点不相信，而又带点奢望。你为何在此，令这愿安躺的心震荡？ 大雄， 你 ，Sally， 系啊，大雄啊，真系你啊，见到你真系好啦。你知唔知啊？我揾得你好辛苦啊，我一直都好挂住你啊，大雄。点解？点解你要避开我啊 ？Sally 啊，其实你而家都见到啦，我而家咁嘅样，你觉得我同你喺埋一齐会有幸福咩？你爹哋、你妈咪，佢哋都唔会俾我哋喺埋一齐噶。 大雄啊，其实咧，当年你发生意外，我咁啱咧去咗日本嗰度踢波啊，我睇新闻先知道你有意外，我打个电话俾你噶，你又唔听，你知唔知啊？我系好担心你，有几挂住你啊 ！Sally 啊 ，Sally 啊，其实所有嘢都过咗去啦，不如我哋唔好再提以前啲嘢啦，好唔好啊？ 好啊，咁唔提以前，我哋讲将来啊，好唔好啊，大雄？ 将来 ，Sally 啊，我嘅将来其实好简单噶咋，就系继续坐喺呢张轮椅上面，而你嘅将来咧系翻日本啊，继续教女子足球，继续喺英国、美国、德国周围飞。而我最远都只可以在北角去到牛头角咋。你知唔知我连赤鱲角机场都好耐冇去过啦？ 大雄啊，唔紧要噶，将来啊，将来我陪你噶， Sally 啊、 好唔好 ？Sally， 其实好多年前咧，我喺条街度撞过你妈咪噶，我同佢都倾咗一阵，乜佢冇同你讲咩？ 冇啊。 咁你明啦，佢都冇同你讲。 大雄啊 ，Sally 啊，你而家好开心、幸福就得噶啦。我相信个天噶，个天系公平噶。你唔使可怜我噶，真系唔需要噶。但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我觉得我而家嘅生活真系好开心、啊，因为我见到有人锡我，有人爱我，同埋我会继续努力咁样生活落去。 大雄啊，我想揽实你啊！ 心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 死啦！开会开晏咗添，唔知大雄走咗未咧？那个边个嚟噶？点解佢哋会揽住嘅？揽实大雄，有一份好亲切、好熟悉嘅感觉同埋味道啊！大雄啊，当你最唔开心、最 down 嘅时候，我都唔喺你身边，对唔住啊！大雄，你又话同我合唱《因为爱情》，咁即系点啊？到底佢系边个啊？系你前度啊？定抑或点解会咁噶？我觉得你哋两个好衬，好 sweet 啊！你哋先系一对，我系咪喺唔啱嘅时候出现咗啊？我系咪多咗出嚟嗰个啊？我愿意退出的。 哇，七 7:08 嘅咯，大雄咁耐都未到嘅。 会唔会又有意外？ 喂，你唔好乱噏嘢得唔得？我哋叫嘢食先啊，唔系嘅话咧，我赶唔切出翻去机场啊。 其实你赶时间不如再约啦，好唔好？ 得啦，唔该写嘢，一个鱼头煲啊，唔该啊，仲整个呢个铜盘蒸鱼。 其实唔一定叫鱼头煲，呢度鸡煲都好食噶。 我知道你中意食鱼头啊嘛，我特登叫嚟俾你噶。 其实我以前搵唔到钱，同你哋出街食饭，咁你哋中意食鱼，我等你哋食多啲，我先话我中意食鱼头啫。其实我食咗咁多年，其实 哎呀，你其实有乜嘢啫？你可唔可以坦坦白白咁样讲晒出嚟咧？你做咩要收收埋埋咩都唔讲咧？冇人知道你个心谂乜嘢噶嘛？ 我有咩谂咩？我而家咩都唔谂噶啦。系心挂挂子红，我60几拗啦，都唔知挨得几耐。喂，我真系担心啊，子红，将来我如果走咗咧，佢啲日子点过咧吓？ 我就系想你谂呢啲啊。 咁可以点谂啊？ 佢今年年尾35噶啦。有冇谂过佢都要结婚生仔啊？ 唉，我又冇本事，咁点咧？啊系，你咪话同你嗰个咩马来西亚嗰个搞超级市场生意好，咪开多几间？呢啲大生意越开越多。到时你带埋阿子红过去帮你，咁唔知有冇得谂咧？嗬， 冇得谂啊！ 啊，点解冇得谂啊？ 搞唔成啦，咪冇得谂咯？你明唔明啊？ 搞唔成啊？咁搞个第二样嘢啦，有得谂嘅，你谂下啦。 点啊？阿伦揾我咁监？ 系啊系啊，喂，上次嗰单嘢揾咗人未啊？我都系做啦，我而家都系做啦，我改变咗主意。 你咩事啊？你唔系有事啊？ 你就有事，大吉利是啊！冇事冇事、哦，总之咧，你上次讲话赛车嗰样嘢，我做。 得，你落场就好啦。四爷个心咧就系想你哋四大车手可以重演当年你喺澳门赢咗西班牙佬嘅威水史啊！ 起码30几年前咯。 嗱，话时话，你落场有冇信心先？ 喂，梗有啦！你睇我几好，状态几好啊，几精神啊！我老虎都打得几只啊！ 下个月28号，最后一个星期六晚 ，OK？OK OK, OK, OK。阿火箭哥，知唔知今次喺边度出车啊？我想你知道啦，而家都老皮老骨，我要出话先啊！咁啊，赢嘅信心又大啲啊嘛。 知啊，知嘅，我实通水俾你啦。 好啊，好啊，好啊！ 不过而家话俾你知，赢到冠军，起码有一球嘢大利是啊， 成100万。哇，咁就掂啦，一定搏尽，唔使惊啊，唔使惊啊！ 喂，妈咪， 你冇嘢啊嘛？琴日妈咪又赶搭飞机，我等你唔切啦，下次翻嚟先同你食饭啦吓。 好， 做咩啊？做咩冇嚟神气啊？吓， 今朝咧，我撞到 Nicky 社区中心个老细啊，之后先知道，原来佢哋个 concert 啊。根本就冇遇我嘅 吓，点解会咁噶？个 Nicky 玩你啊，唔出声咁衰嘅吓。 妈咪，妈咪，算啦算啦，唔好咁话佢啦。我谂都唔关佢事嘅。 咁你冇嘢嘛？吓， 冇。同埋妈咪啊，我咧撞翻我以前个女朋友 Sally 啊，记唔记得啊？ 仔啊，算啦吓。 咁梗系算啦，唔系我可以点样啫？ 陈 Sir， 呢封系我嘅辞职信，我想扣埋啲假，翻埋下个星期。 No no no，Nicky， 我都冇批你辞职，边个话俾你走噶？我话俾你知啊，你搞埋个社区共融音乐会，你先好走啊，唔系啲嘢边个做啊？ 陈 Sir 啊 ，Shut up， 我冇批 ，OK， 出翻去做嘢，记住啊，你唔搞埋个 concert 咧，我实写翻你个 report 噶，出去。 喂，阿伦啊！我问咗阿四爷攞啲订金俾你啊，10万银， 好好多谢多谢多谢。哎呀，去个厕所先。 喂，系点啊？吓，真系冇订金啊？唔系你我老友等钱使啊？啊，算啦算啦，我俾咗佢啦，得啦，冇事啦，系咁啦，系咁啦。 火箭哥啊， 系 我头先听到，你点解对我咁好嘅？ 哎呀，唔使讲呢啲。嗱，总之后日醒醒定定。由清水湾一路杀出去，做翻一场好戏俾大家睇，得唔得？ 得，清水湾我收到噶啦，唔该晒。好彩，好彩今晚有老友提水，我要操翻10转8转，100万，100万，只要唔使惊，老豆一定睇住你。 我一定要打个电话俾老婆先出车。喂 喂，点啊？ 我想同你讲咧， 吓、啊， 我同阿火箭哥夹钱买六合彩，我中咗啊！我分到100,000啊！ 你又黐住嗰只嘢啊？ 诶，人哋好人嚟嘅，生死之交啊！ 得啦。你我唔有啲咩讲，我迟啲先讲。我开紧会，呢个收得好差吓、啊。喂喂喂， 喂喂，老婆啊，你冇同我搞资金市场，不如你搬翻嚟一齐住啦。听唔听到啊？我同阿仔真系好挂住你啊！ 你头先讲乜嘢啊？ 我叫你翻嚟一齐住啊！你听唔听到，老婆？老婆，唉，咁都听唔到，唉，算啦算啦，啊，打埋俾子雄先。哎呀，唔通嘅一个电话，哎呀，算啦算啦，唔理佢啦。子雄，后日等我好消息，以后我哋有好日子过噶啦。我要带你去西班牙，带埋你去葡萄牙，你等我啊！ 色的诗在欢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在关着落日情意，挥不去抑郁别离乱水，历掩饰当中伤心的故事，思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尘世里挚爱没法相依，就算活着亦无意义，人远去破碎是他的心，正焦地在滴着情泪，驱不散空虚是谁后悔，但急风早吹干他的眼泪，心非水今天虽再相见，但往日情随着落日已消失去，可一洒去洗不去当天往成的罪，拥抱着日子又再想起悲痛心事，可悲失落听出我一生情和意，撕破的前事也许修补恐怕不易，在呼唤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在关注落日情意，挥不去抑郁别离乱水，历掩饰当中伤心的故事，思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我一洒泪，洗不去当天满情的罪。出意思又再想起悲痛心事，空虚失落听出我一生情和意，撕破的前事也许修补恐怕不易， 李姑娘啊，你知唔知你自己叫咩名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丰收快活人啦、啊。